早晨，早晨，朝早嘅6:08，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每朝6:00到7:00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翻工。喺星期五啊吓，咁啊，星期五愉快啦。咁啊，今日咧希望个天气上边咧都唔系话会太差啦。虽然都成日话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不过有阵时日头都见到个地下系少湿啫，咁啊冇落雨。希望天气会越来越好，因为明晚都有些无人机表演，大家都想去可能欣赏一下。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继续在我们晨光第一线里面见着大家。今天是2024年的5月24号，农历4月17，你们好。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有一些快乐的磁场的，其实人只要快乐，简单来说财神啊、福禄寿那些就会过来的了，所以运气也会变得好的，起码我相信是这样先。原来你越快乐，你的磁场能量都会越高的，所以我们应该经常想办法令自己保持着一个乐观和安静的心情，令到我哋嘅磁场成日都系有啲快乐嘅嘢，咁我啲好嘅就会慢慢凝聚，身边嘅人又会受到你嘅感染，然后你又会受翻佢哋快乐感染，咁啊大家 happy 啦。能量咧正在喺度流动嘅时间，咁我哋就可以揾到一个咧就系快乐嘅泉源，同埋感受得到快乐带俾我哋嘅幸福。其中一个咧快乐嘅幸福就系有爱啦，喺你身边可能有好多爱你嘅人，咁啊只要大家一齐咧喺呢一个嘅爱嘅生活入边，充满住你哋互相嘅感动嘅话咧，都系一个充满住正能量嘅好方法嚟噶。 无论你已心死。 早上嘅时间揾嚟呢首嘅歌曲，佢哋系草蜢，永远爱着你。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左右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天气都唔稳定啊。而家25度，相对湿度93%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6点15分啊，晨光 Coffee Time。其实几个星期咧，大家有冇系见到两架车啊？呢两架车咧，咁啊都相当之特别啊吓，咁啊见到咧就系同警方咧就有关嘅，咁啊因为咧就印咗咧就系一啲可爱嘅动漫风动物宣传车，咁啊穿梭一啲大街小巷噶。咁其实呢个亦都咧就系由警务处方面咧同一啲慈善团体推展嘅一个叫做搭大市成大智嘅计划。推出咧就是1年16日啦，咁啊升级版嘅社区流动教室 2.0 会宣传车嘅活动嚟噶噃，咁啊内容有啲咩咧咁样？好啦，呢个社区流动教室咧就会去到港九新界唔同嘅地方啦，加埋学校，咁啊运用车上面嗰啲设置同埋电子游戏，咁希望咧同一时间同大人小朋友传递一啲有关于爱护动物嘅知识嘅，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一路学习就一路玩，咁啊成功就吸引咗好多市民咧就上架车嗰度望。咁啊，睇翻數字啊，各區參加嘅人數咧，更加超過8000人添，咁啊，所以都值得咧就推介啊嚇。咁啊，既然咧就同咁多方面嘅機構啊、學校啊、一啲團體去到合作啦，凝聚一啲咧就係保護動物人士嘅力量，所以咧呢啲真係都幾值得咧去到俾大家欣賞啊嚇。啊，睇翻個成果咧，其實4月26日至5月11日咧，分別已經去咗咧中環、尖沙咀、西貢、大埔、沙田。一啲宠物友善嘅公众地方同埋学校，咁呢个咧活动流动教室咧，亦都去咗咧就全港14间嘅幼稚园。啊，如果去幼稚园真系都几好玩，咁啊仲有小学同埋中学噶，咁啊佢哋亦都会派出咧，即系唔系净系得架车嘅，有嗰啲动物守护社区大使合作训练义工犬，同埋计划一个叫做守护之星嘅警犬咧。就去到各间嘅学校嗰度咧，就同咁多位嘅学生咧就见面啦吓，咁啊，所以咧，个过程啊非常之踊跃，同埋个回响都相当之大，因为唔少学生其实第一次咧接触狗狗嘅咋，咁啊睇翻啲图片啦，咁啊啲狗狗咧就好醒目嘅，可以咧就瞓喺个地下嗰度，好可爱咁咧就等啲小朋友，你摸下我啦，你摸下我啦，你第一次摸狗狗。再加上咧，车上面啊，即系嗰个展览车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咁啊令到咧一啲第一次接触狗狗嘅朋友已经就爱上咗佢哋啦，就知道原来狗狗咧系咁样嘅，摸上去咧系咁样嘅，你可以同佢用呢个方法咧倾下偈嘅咁样。好啦，咁啊车上面咧，即系呢个社区流动教室 2.0 啊，有啲特别设计嘅电子游戏嘅，咁啊包括一个叫揾错处啦，咁啊学习唔同物品对于动物嘅影响，咁啊亦都有 IQ 题嘅，可以学习一下咧对于动物嘅冷知识，咁啊最后有一个叫做极速拍，极速拍嘅就系可以入边咧就学习呢啲对动物有害嘅嘢，一有害咁啊越快拍咧。咁越好啦，咁越高分啦吓。咁当呢个宣传车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咁大家都系有得玩嘅，又有知识学啦，亦都咧就有礼物甩嘅。咁所以咧就呢个车嘅反应都相当之好，相当之成功啊吓。唔知呢个计划咧仲会唔会继续咧咁啊延续落去啦？咁但系既然反应好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谂下。咁每次出动嘅时候，我哋就可以迅速咧就去嗰度同啲动物一齐玩一下，一齐学习一下更加多爱护动物嘅知识啦。 管不得你熄的火炉。不绑就匆匆出门，前院在路上订票去追 最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雪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皮。全照我仍然生路，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乃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千转无数，但我总可陪你最后。 一首作品嚟自容祖儿，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今日朝头早嘅6:22，星期五 Happy Friday， 有啲咩可以提一提大家去玩嘅咧？咁啊，当然咧就嗱，一个都就快，好似下个礼拜到，再多少少啦，去到6月8号嘅呢个展期啊，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个 Team Lab 啦。即係位喺政府總部立法會隔離嗰個位置啦，咁啊天馬公園啦，咁大家就可以唔使預約㗎啦，直接入㗎啦。咁如果之前諗住去，但係約架唔記得，跟住而家咧其實就唔使約，咁啊可以去嘅。咁啊禮拜六日亦都方便咧，大家去嗰度玩一玩。咁啊另外咧，之前咧節目入邊都有提過㗎啦，咁啊就係呢個哆啦 A 夢無人機匯演。香港站咁亦都系叫做 100% 嘅哆啦 A 夢 and Friends 啊，咁呢一个咧就将会咧喺明天啊5月25号咧喺维港上空啊，咁啊见到政府都鼓励大家咧就去到嗰度咧就一齐欣赏一下，感受一下咧就系呢啲快乐嘅。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啊睇下天气点啦。如果天气许可嘅话，大家不妨去嗰度望一望，睇下见唔见到自己中意嘅法宝啊，或者中意嘅卡通人物咧喺个天嗰度咧就飞下飞下啦。好，呢啲都值得去嘅。咁另外咧，今日系24号啦。咁啊，其实西贡天后庙天后诞啊， 咁已經咧就喺5月23日咧就開始噶啦。咁有陣時聽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我哋都會聽得到咧，就有啲關於咧就係西貢天后寶誕嗰度咧就因為年度大事啊，有啲封路噶。咁今次咧就會由5月23日咧就至到27日，咁今日24日，所以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各位聽眾咧，咁可以去嗰度揾一揾下嘢喎。咁因為點解咧？佢總共咧有100個嘅攤位啦，傳統市集啦，亦都有粵劇嘅神功戲，咁所以都幾值得去嗰度咧就欣賞一下。咁希望天公做美啦。好啦，咁先睇睇咧就喺西貢市中心有一個大戲棚，一個即係大嘅大型嘅活動啦。咁今年嘅戲棚外嘅廟啊，亦都個攤檔咧會延伸去到萬宜灣村民娛康樂中心噶。咁亦都有一啲村校嘅市集，咁接近咧就100個嘅美食乾貨、文青手工藝同埋一啲攤位遊戲等等嘅。咁所以都幾多嘢玩嘅嚇。咁如果大家去星期六日嘅時候咧，都歡迎去西貢一帶咧，咁去嗰度玩一下。今日先睇睇就係宜春街部分嘅路段，同埋呢一個萬宜遊樂場籃球場設立嘅一個傳統廟會市集。咁嗰度咧都已經有為數大概70個噶啦，包括咧就係有20個嘅美食攤檔啦，50個嘅乾貨攤檔啦，即係有熟食啦，有飲品啦，傳統小食啦，廟會風車啦，糧油雜貨啊，健康食品啊，親子遊戲攤位都有噶噃。咁仲有一啲而家西貢區入邊好多嗰啲打卡嘅 cafe 啊、芝士店啊、紅酒店等等啊，咁所以咧都可以推廣一下咧，就西貢佢哋入邊嗰個嘅市集，以及咧就係佢哋嘅品牌嘅。好啦，今日天文台咧就话到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都有啲骤雨嘅，咁啊会唔会影响咗大家咧？咁如果见到天气许可嘅，不妨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感受一下。 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侣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人流在侧算。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恩怨由天，一爱到底无权算，但是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苦难誓约，还强调是锻炼。 尽肺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求给下半生如红尘。缺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半途而废手册，佢系叶振宏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半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驻伦敦经贸办事件与英国驻港副总领事会晤，表明特区政府的关注，尤其一名被英國警方拘捕，據報是英國入境部門人員死亡的事件，要求英方盡快公開詳情，讓公眾了解真相，免卻不必要揣測。英方必須公正處理，保障被捕人合法權益，確保經貿辦正常運作。邱應華強調，經貿辦的職責是與當地政府、商界、智庫和不同界別緊密聯繫，恒常工作包括舉辦各類活動和作出相關保安安排。經貿辦亦都統籌和安排特區官員到訪當地，為保障行程順利和安全，經貿辦會按需要安排保安公司為行程提供保安服務和協調交通安排。經貿辦日常亦都會作出合適保安安排，確保辦公室和人員安全，所有活動依法進行。政府發言人表示，有傳媒報道一名南韓前藝人計劃來港定居，並且提及人才入境計劃，澄清特區政府並沒有接獲那名人士就任何人才入境計劃的簽證申請。發言人說，政府相關部門會按行之有效的機制，在審批人才入境計劃的申請時嚴格把關，確保只有合資格人士的申請獲批。又指現時南韓國民可免簽證訪港逗留不超過90日。據了解，那名南韓前藝人5月初是以旅客身份來港，無需簽證。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將會在意大利北部小鎮斯特雷薩舉行，預料有關中國產能過剩和利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金為烏克蘭提供支援，將會成為會議的主要議題。美國財長耶倫在會議前夕表示，希望以市場主導的國家築起反對之牆，抵抗中國以國家主導的工業政策。他說，如果中國不改變政策，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體將會面對來自中國的大量廉價出口產品，威脅他們製造業的生存能力。耶倫強調，不是要求其他國家仿效美國加徵關稅或者緊密協調貿易政策，但是大家要團結一致，向中國發出統一的訊息。中方之前表示，中國產能過剩是偽命題，批評美國打着公平競爭幌子搞保護主義，真實目的是打壓中國新能源等的產業，壓制中國高質量發展，敦促美方排除國內政治干擾，停止為中美關係設置新障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佢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IBS 对我来讲是一个平台，去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可以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少数族裔的文化。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俾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表演嘉宾，嚟自韩国嘅 DJ Soda。 我是 DJ Soda， 이번공연에참가하게되어서너무너무영광이에요。새로운믹스들을준비했으니까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세요。 星期六黄昏6点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DJ Soda 的独家专访。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的小贴士，留在水管一段长时间的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没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水仲可以用来淋花头清洁。另外，熱水會令喉管及裝置釋出更多雜質，所以記住要用全凍水煮食啊。水務處提提你，智慧用水好習慣，健康生活好簡單。 愉快感覺彌漫精神，發出資訊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船仔在6点36分的朝头早亦都回到嚟晨光的直播室。回嚟的时候咧，天气都几好噶，都是话少少阴阴地，咁但系咧又唔系晒啦，又唔系话好热嘅，咁天气都 OK， 纯粹系湿湿立立咁啦。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低级度的水平啊。星期五的朝头早呢，就找来我们依然都是充满活力的小白。早晨啊，小白。 为什么要用充满活力来形容我呢？ 我觉得星期五都是要有活力的。 那当然啦。 所以你在这里我就说你有活力咯。 哦，就是这样的咋。 是啊。 我本身个人真的很有活力的。 是。 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那个太阳伯伯啊？ 太阳伯伯 系哦， 冇哦， 冇出嚟啊！佢又 佢冇出嚟啊！哎、我谂咗一下，你系咪想搞嘅？ 唔系啊，好似好耐咧，每朝头早都见到嗰个太阳伯伯出嚟同佢哋 say hello 啊！ 佢净系有透啲光咯、 啊，系咯系咯， 就话俾我听，哎，早上啊！ 我有啲挂住嗰个咧，橙色嗰个嘅太阳伯伯，朝头早见到佢。 我都系只系得上个星期见到佢，我都好耐冇见到佢。 佢今个星期曳啊！啊，硬咗起身。 俾阿雨水姐姐就 系啦， 覆盖咗佢啦。 雨水系姐姐噶， 系咯， 太阳啊，白白噶， 后生啲噶，雨水系。讲下呢一个做义工啊，你有冇做过啲咩义工？你都觉得印象都几深刻噶咧？ 有去到帮啲长者验眼， 你帮人验眼？ 系啊，系啊。 你识用嗰部机咩？ 唔係用嗰部機，即係嗰啲 e-chart 啊，即係嗰啲個 e 字向邊個方向啊？你見到啲咩啊？跟住幫佢 mark 翻低，跟住就俾視光師咁樣。 哦，即係問睇下佢可以睇到幾大隻字嗰啲。 咁嗰啲機嘅我梗係唔識用啦。 嚇親我，我心諗哇，你咁勁，莫非你已經偷偷地考咗視光師？ 本身我都係勁嘅，咁但係你可以用嗰啲嗰個表咧，就可以即係。 同人哋做咗第一輪嗰個嘅簡單嘅視力測試先，咁啊知道大概佢哋嘅情況喺邊度咁樣咯。 哦，呢、這個就我諗好多人都做到啦。 係啦，跟住植樹又試過啦。 哦，植樹我反而冇試過。 植樹好玩㗎，植樹咁有陣時行 翻。你有冇翻去探翻棵樹啊？ 有啊，不過其實有陣時你探翻嘅時候，你唔係好認得㗎啦。 係咯。 係啊，唔好認得。 但係嗰棵樹 當 係 成個山頭係我嘅咯，咁樣係咯。 哦，即係你變咗孫悟空啦。 点关孙悟空咩事咧？ 孙悟空咪话成个山头都系我噶， 花 果山都 系 我嘅。 系 系 系系，见到山东都话夹硬话佢系水帘洞添啦。 系我嘅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有冇块牌写住系你种咁样噶？ 好似冇嗰阵时，嗰阵时我种嘅时候好似冇牌嘅。 哇，咁真系会唔记得噶？ 系啊，真系会唔记得噶。同埋因为嗰阵时去咧，我去咗几次，譬如讲翻其中一次咧系电台活动嚟嘅，咁去种树啦。咁我印象之中嗰次又冇乜特別牌，仲話有個問題就是因為佢一車車曬我哋啲同事去嘅、一車車曬去啦。咁你喺車嘅時候，我哋梗係又掛住傾偈啦。咁自己去咗邊都唔知道，淨係知道要種樹咁樣咯。你又點揾得翻個山頭啊？ 咁我真係揾唔翻啊！唯有就當自己係孫悟空啦。我自己嘅義工經歷咧，我有做過譬如。派飯啦，咁我就去荃灣區派飯嘅。咁但我哋主要派飯嘅對象咧，就係一啲清潔嘅朋友啦，咁樣。咁因為咧，原來佢哋因為係外判啊，咁所以個工資就比較低一啲嘅。咁所以就會派飯揾佢哋啦。其實最開心就係因為咧，我哋係要不斷捐窿捐牙嘅，同埋你要諗下究竟嗰個人係咪我需要幫助嘅對象， 定係有人混水摸魚咧咁樣？ 是真的有的， 咁梗系有噶啦， 系大量添嘅。咁但系因为嗰时中学生啫嘛，其实佢问得你咧，你又会， 你又俾佢噶啦， 即系你会想俾佢。之后我就学咗一招啦，就话吓冇我派晒啦，呢啲系士啤嚟嘅，冇噶啦咁样啦。咁然后真系，但系最后屘你发现兜翻个圈翻嚟咧，佢最后屘都系拎到饭嘅。 哦，咁梗系， 即系因为仲有其他同学噶嘛。 嗯嗯。 咁所以嗰啲就会比较难，同埋我觉得最惊系第一下问人咯。 嗯。 嗰一下， 嗯， 即系要同佢倾偈啊咁样。咁所以呢一下就难啲嘅咁样。咁但系你最后屘见到佢哋，譬如你见到最后屘走嘅时候，佢哋坐喺度食紧嘅系你帮佢哋拎嘅嗰盒饭咧，唔知点解你系会觉得好开心。 开心，做义工系好开心噶。 系啊。 能量好强啊！做义工 系啦，咁另外一个义工咧，就系我去呢、這、一个做呢个托儿班啊。咁但系嗰啲儿咧就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细个，即系幼稚园嗰啲嘅，都去到小学噶啦。 哦， 咁所以咧系极曳嘅，即系佢哋想象下就 系 佢哋 活泼， 讲得好 系， 佢哋极度活泼吓。咁因为咧，佢阿爸妈又要翻工，咁然后佢就揾咗佢做暂托。咁当时尤其是系暑假，咁暑假 嗰阵时又系中学嚟。 嗰陣時都係中學， 哦、 因為咧我就冇嘢做啊，成個暑假，咁於是我就報曬所有義工嘅團隊啦，走去做義工啊，每一日都。 咦？而家暑假你得唔得閒啊？ 我暑假唔係好得閒啊，係、哦、啊。 我諗住啲義工又揾你啫嘛。 我義工方面當然可以揾我啦。 係啦，咁啊好啦嚇。 當然可以揾我啦。 咁啊 ，master 你成個暑假噶啦喎。 冇啊。咁然後嗰陣時咧，我就係、玩呢一個托兒班咧。咁除咗係教佢哋做暑期功課之外啦，咁當然佢哋就非常活潑啦，就唔願意做啦。咁、所以咧，我就變相咧，就因為佢知道我識彈琴。咁呢一個負責嘅姑娘咧，就叫我話同佢哋玩遊戲。於是就開始玩埋嗰啲咧，我彈琴彈到停咗音樂，佢就要停低嗰啲音樂嘅遊戲。咁、然後我第一次覺得原來自己彈琴都有用嘅。因为我不嬲都系唔表演啦。 你搵次弹下神光主题曲噶嘛，我哋不你录翻。 哇，咁有啲危险、啊。 点解啊？ 我惊你哋要录一万次啊！ 你剪啫嘛，都系。 咦系、啊，都系我剪。 你自己系识录嘅，其实你不如去我哋S 房嗰度，跟住你自己攞支咪摆喺嗰度。跟住你自己一路錄一路彈，彈到滿意啦，跟住你咪去自己做 edit 咯。我哋唔使參與噶嘛，你錄俾我哋噶嘛。 哦，都得喎、 啊。搞掂。 咦，我屋企都得喎、啊，屋企有部琴，可以直接插落去電腦。 哦，咁啊仲方便添。 哇、wow。 係啦。 我遲啲試下， 係啦係啦係啦， 嚇親你啊！到時咁之後咧，講下而家咧，原來你做義工咧都唔使話要出門口嘅。 嚇！ 而家有好多一啲嘅 app 咧，係幫助一啲雙健嘅人士。咁、最近咧，我就睇到一個 app 啦。咁佢個 icon 就藍色嘅，外國嘅發明嘅。咁、樣咧，佢係點樣咧？就係、幫助一啲視障嘅人士。 咁係譬如如果我咁你知道視像人士係睇唔到嘢㗎嘛，咁所以譬如我想知道呢件衫，我眼前件衫係綠色定藍色嘅， 嗯， 咦我唔小心搣濕咗，我唔知係邊件喎，咁佢身邊又冇人幫到手，佢就會透過 app 呢就可以同問全部人啦，用只要你有登记做呢一个义工嘅时候，咁、 哦、 佢就可以直接问你啦。 即系佢一问嘅时候咧，个 app 就会揾翻已经登记咗嘅人，跟住譬如我个登记咗，我个电话就会响啦，然后我就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啦。 系啦，你部电话就会响，咁、哦、然后咧你就可以直接咧，佢就会开咗个镜头嘅。系啦，咁佢就会问你究竟前面呢啲衫系蓝色定绿色啊？咁样，咁你就可以答佢嗱，你右手边嗰个绿色，左手边嗰个就系红色啦。咁样，咁、嗯、佢就会知道啦。咁呢一个咧。呢一个 app 咧，义工嚟讲系免费注册嘅， 系， 咁我有 download 落嚟啦，咁耐以嚟咧，我净系收过一次通知， 嗯， 我想帮佢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我系帮唔到佢噶，因为我开紧麦， 系， 系啦，呢一个就系我唯一一次收到通知啦，因为睇翻个比例咧，系义工嘅数量咧系远比登记嘅视像人士多好多嘅、 哦，今日好，即系证明呢个世界上善心嘅人好多咯， 系啊，咁同埋咧，你要睇翻最紧要就系你睇翻你嗰个语言啊， 嗯， 因为佢有得俾你拣嘅，咁、嗯。香港梗係講廣東話啦，係啦，咁 你揀埋啊嘛，廣東話啊、英文啊、普通話咁樣。 英文我驚我變咗聽唔明，我幫唔到佢。 唔會，咁你假假地都係大學生。 哎呀，英文嘅水平咧都係比較低，唔好意思咁樣講。係啦，咁呢一個我自己覺得幾好啊，因為你譬如你已經唔需要第一啦，幫到佢哋啊嘛。 嗯。 因為好直接，佢哋遇到生活上嘅難題，佢已經可以直接幫佢啦。多數咧就係、是、聽人講。咧就系帮人哋分件衫啦，咩颜色啊、 嗯， 然后譬如跌咗啲嘢，揾、 嗯、 唔到，咁、 嗯、 佢就会拎部电话扫，俾你睇，你话帮我揾下我冷气个 remote 喺边啦，咁样，咁、 哦、 佢就可以睇到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咁样嘅方法下咧。 是佢方便好多，同埋令到大家做義工嘅方嗰、那個形式係改變咗好多。 係 ，anytime 都可以做義工，我覺得呢個方向係好嘅。即係但係譬如你揾嘢嗰啲咧，如果再多啲聲控嘅設備俾佢哋，可能會更加理想。 哦， 係啊，即係譬如冷氣，你覺得啱嘅個冷氣 remote 喺邊咧？佢直接如果可以同個冷氣對話。 同个冷气对话， 俾咗啲智能嘅家电佢，咁你讲嘅时候，我想你较高两度咁样。 我谂而家都多咗呢啲 设备嘅，系啦，咁啊可以应用喺呢方面咯。 系咯，咁所以希望更加多人去为呢啲嘅相见人士去发明一啲新嘅 app 去帮到佢哋啦。 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想跌到地上，梦中暗度像缺氧，人间要刹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Yeah. 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过了苍鹰流丝。倘有远望或底烟，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长云层望到当初那日子。 这首歌是陈晓东的《苍鹰与少年》，我们听一听新二Sir究竟会跟我们介绍什么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继续在直播室里面邀请到就是香港生日协会总教头总教练。 喂，早晨。 梁 子豪 新年常都上了上来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小伯，早晨。 早晨，早晨。香港呢，虽然我们以前都曾经就讲过的，咁遇到在个山上面有很多奇珍异兽。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啦。香港当然亦都是香港品种的鹿啦。少见嘅，呢、這个好少见嘅。 赤鲸 系啦，咁多数都会喺栏杆夹住个头，你又会见到佢啦。系啦，咁但 好惨啊！你讲呢句，唉，点解好惨？ 咁如果你想睇佢庐山真面目嘅话咧，我试过上山就谂住用相机捕捉佢，咁啊当然系失败啦，因为好细微嘅声音佢都会走，因为好细胆嘅。 我反而觉得咁样好、啊。 系嘛？ 咁先保護到佢。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如果想觀賞佢嘅話，可以去嗰啲動物園都有嘅。香港喺近大埔嗰、那個 嚇係咩？ 係啊，入邊、啊、有好似有兩隻嘅，係啦，咁啊養住咗嘅，係、哦、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嗰個農場嗰度自己欣賞一下啦。 好 啦， 好好。 咁如果你話仲有野生動物嘅，就野豬啦，另外就係牛啦， 係、 亦都有馬騮啦， 係、馬騮多嘢講， 馬騮多嘢講啊，又或者香港方面亦都有啲豹貓啦，又有啦， 哦， 係啦，都好多嘅。咁馬騮多嘢講、我哋可以將個焦點放咗馬騮，因為之前都有啲報道就話過咧，就馬騮佢其實可以傳染到某一啲嘅疾病嘅。咁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正即係幾個星期之前，成個月前啊，政府都呼籲大家見到馬騮嘅時候咧，就唔好去接觸佢。 系啊， 咁亦都再次容許我好氹氣咁講啦，唔好再餵飼馬騮啦。 係冇錯， 係啦， 唔好餵馬騮， 唔好餵馬騮啦，係啦。咁而家搞到我咧，一行山嘅時候咧，我好壓力，因為我喺開咪我都咁講。咁到我行山嘅時候，我去到馬騮山附近啊、或者知道嗰一帶多馬騮嘅話咧，我所有袋我都收起埋佢。 嗯， 淨係攞住個背囊孭翻曬個背囊咯，兩隻手咧就騰空佢嘅，就唔會有啲咩攞住，我都驚馬騮搶。 其实咧，好多时候啲马骝而家系俾人种坏咗，佢、不天性嚟嘅，佢知道边度可以有嘢食啊嘛。 系啊系啊， 你人喂惯佢咧，佢觉得人类就会有食物俾你啦。 嗯嗯， 又或者你个背囊有胶袋，佢抢到就会抢咯。 嗯， 大家好似譬如背囊侧边有个制水樽位啊， 哦系啊系啊， 包啊 系啊系啊， 方便自己攞啊咁、变相就变咗你方便啲马骝攞。 嗯， 咁呢个真系唔系一个聪明嘅做法， 要收得埋啲咯，啲嘢真系我谂 要拉链袋里边咯。同埋有時候咧，你拉拉鏈咧、你閂唔曬咧，啲馬騮見到有窿有罅咧，佢就伸手去抹開佢。 哇，係啊，好叻啊！即係要上鎖噶咯、 係，甚至乎而家會搶嘅成個背囊。你放低背囊冇人嘅話咧，佢跌落嚟就掹個背囊就走。咁、你到時再拆開睇下裏邊有啲咩食。 就好似我喺網上面睇嗰啲片一樣，網上面睇嗰啲片咧，就有人搶咗個馬騮，馬騮搶咗個人嘅背囊啦。 係啊， 咁啊背囊入邊有電話，咁好重要啦。 係。 咁於是乎，為咗隨行嘅人咧。就攞條香蕉就同個馬騮換翻個背囊，佢即係條片上面嗰個人就好彩，即係都睇得出呢個係野生嘅馬騮嚟嘅，有幾隻咁，咁俾咗條蕉咁，佢哋就肯即係放手個背蕉，唔係話交換啊，係佢將個 focus 擺咗喺個香蕉嗰度啫。 哦， 咁於是乎佢就放手冇搞個背囊啫。但如果你話佢坐喺欄杆嘅，佢可能想搶你條香蕉，一嚟有危險啦， 係啊， 二嚟佢嗰個背囊佢可能攋手抌咗落去噶啦。佢唔會諗同你交換，佢亦都未必真係擺低 咁， 冇邏輯噶嘛。 冇錯，冇錯。 所以咧，背囊呢都係孭住佢最穩陣，即係兩隻手咧。我其實行山咧，我就中意一樣嘢添。其實我行山中意戴手套。 哦，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手底即系啲咩跌亲啊，啲咩树枝咁苦扶住就唔好咁容易刮伤只手。 唔怪之只手咁滑啦， 都系啊，成日洗碗啊。咁但系、哦、有阵时如果你话喺郊外地方，我自己个方法就戴住手套咧。万一我成日谂唔怕一万，最怕万一，自己做咗功夫先。万一入马骝或者有其他野生动物嚟，万一我系需要接触嘅， 哦， 咁我就唔需要自己只手去碰触到佢哋啦。 但系唔系个个会戴手套噶嘛？ 系啊，好少人戴手套。 夏天都好热嘅，其实。 所以我尽量揾嗰啲拖梳气嗰啲咯，要揾啊，因为真系好少啊、哦。我发觉专系服行山嘅手套其实好少，系啦。咁 呢个系少啲，手就反而多啲。 系啦，手就多啲， 手就会多啲。 手套就少啲咁样。 不过我又觉得可以睇题嘅，即系除咗你系话唔好喂马骝之外咧，有啲嘢就系你要即系我哋人类醒目啲噶嘛，咁你可以避噶嘛。 嗯。 咁你見到嗰度多馬騮嘅，咁、你咪行開少少咯。 係啊，梗係要啦， 唔好黐埋佢啦。你影相就遠少少影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多人中意揾啲行山杖嚇啲馬騮嘅。 哦， 係 喎、 啊，係啦，佢有啲大叔阿姐咧就揈啊揈啊揈啊揈啊咁啦。 哦， 咁啊，早輪我行金山街嘅公園啦，發覺就喺路邊咧已經有啲掹好曬樹枝一扎扎擺喺度嘅。即系你 哦，啊、即系随时随、时俾人哋攞嚟就系 上手用完就摆喺度。 系啦系啦，谂住即系个个都识打狗棒法。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咧就系你支棍边度嚟噶？咁即系喺个树喺山里面摘啲树枝啦。咁一个破坏景唔好啦。第二就系你摆低咗之后，咁啊个个都揸住嚟走去吓啲马骝。咁其实唔啱嘅。啊，你话喂，打亲佢咁点算啊？咁当然马骝打唔到，你咁远揈咧，佢系走晒嘅。咁我觉得最有效嘅方法咧。就都系揸住嚿石头喺手上边，嗱，上次记住揸喺手上边啫，唔好掟佢，因为约束你系犯法噶。我哋即系爱护大自然嘅生物啦，你吓佢得噶，揸住养下养下，笑下咁佢就会走噶啦。即系佢见到石头，佢知系天然嘅嘢，佢就会走。 哦，系系、哦。 但系记住，但系好多人都以为啊，揸石头就掟佢，唔系啊， 系 唔好掟佢。因为子弹得一发，你掟咗白碗就冇子弹噶咯， 子弹得一发， 啊咁啊，记住你吓吓佢就算啦。纯粹你真系想保护翻嚟，唔好过嚟啊！我有石头啊，咁佢就会走噶，唔搞你。咁呢个系好嘅，譬如啲小姐啊、小朋友啊，咁你揸住个石头喺侧边养一养下，啲马骝咪走咯，唔会再搞到小朋友，又唔会整亲佢哋，亦都唔会找伤你。咁当然记住，真系唔可以掟马骝嘅。约束系真系不能接受。 系。咁必要嘅时间先至石头在手，就只有一个威吓嘅作用 啦。系吓吓佢就会走噶啦。 对住佢，不如佢行过嚟嘅时候，我大嗌哇咁样，谂住狮吼功，金毛狮王咁样， 唔系只只惊嘅。 吓，即系可能佢系嗌翻，同你一齐斗嗌，马骝啲特性嗬， 即系呜咁啊，哇哇咁。会嘅，见到你都系攞签名嘅啫， 咁搞笑。 签名小白，签名 咁搞笑。喂，眼神接触都唔好啦，系咪应该？ 理论上系嘅。其实马骝比较聪明。佢知道你的表情啊，仲有一樣嘢，你唔好以為笑咧就代表友善，因為我哋正常即人類笑咧會露牙齒啊嘛，喺佢動物世界裏邊 笑， 你露牙齒咧就即係兇狠嗰啲，你揾啲馬騮誒咁樣個感覺就露牙齒， 啲馬騮嗰個騎嗰下咧，佢都係個牙齒要露曬出嚟 咁因为武器嚟噶嘛，咁你佢望住你人笑，你咪即系骑我咯，咁你即系对我有攻击性咯，即系呢个我哋要理解一下，喂，对方点样谂嘢先啦，系咪啊？如果唔系嘅话，就成日都以为你谂住用我最好嘅方式去对待你，原来两个世界嚟嘅，要搞清楚，即系马骝会你啊擘开啲牙齿出嚟啊，轰住佢，其实唔系一件好事， 系。 仲有一样嘢系佢自己喺嗰个环境生活紧嘅啫， 系我哋 我哋路过嘅喎，系啊。咁都係因為之前實太多人就百耳唔聽話，叫佢唔好喂馬騮，唔好喂馬騮，啊好可憐㗎，啲野生動物冇嘢食啊，好慘啊咁。如果你覺得啲馬騮可憐嘅，你可以捐錢去聯合國啊，救助兒童啦、我覺得就記得唔好再話馬騮。你喂馬騮嘅話咧，佢哋就越嚟越會繁殖嘅，太多 已經繁殖得好多啦，同埋太過唔驚人啦，香港啲馬騮都已經。 我早年都有去日本翻山都有見過喺路邊啲馬騮，佢望住你。你又望住佢，佢唔会理你嘅，亦都唔会企图或意图行埋去你身边攞嘢。 因为当地人就冇喂马骝嘅习惯。 佢哋好严谨嘅，因为你一喂咧就会影响咗佢个身态，所以就唔得嘅。 哦， 咁啊，就大自然会自己去行，自己会调节噶嘛。 佢肚饿咪自己搵嘢食咯，你人俾佢咪自己去搵咯，搵翻个天性出嚟就自己去搵嘢食咯，就咁简单。 反而保护咗佢哋，因为佢哋会自己同人嘅住嘅地方同人嘅距离会自己有佢，即系拉去拉远咗。佢喺人嘅世界上，佢未必有嘢食嘅，佢唔会过嚟。仲危险添。反而保护咗佢哋系真。 系。 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新年晒，拜拜。 香港电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大家记得继续留喺呢一度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08，你问佢啦，问边个啊？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系啦，冇错，喺直播室入边又有白元浩喺度啦，船仔又喺度啦 ，Didi 又喺度啦，唔错唔错。咁啊，朝头早嘅时候 ，Didi 嘅第一手嘅交通消息同我哋即刻开心 share 啦。 梗系啦，最开心就系冇乜特别嘢啦，或者恒常嘅修路啊，或者恒常嘅樽颈位车多啦。咁先讲翻呢个新界啊，元朗公路去屯门啦，都系近住富泰村呢个位咧比较车多啦，龙尾。你排到去福亨村嘅，咁另外呢两个紧急维修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喺湾仔嘅谢斐道啦。咁而家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噶，咁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右转入柯布连道噶。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右转入柯布连道嘅。咁另外讲九龙嘅红磡啦，红磡嘅新围街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咁新围街去翻基利士北路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封咗，咁影响啲咩啊？就影响啲车咧就不能够由七咸道北左转入新围街啊。不能夠由七咸道北左轉入去新圍街嘅，就係咁啦。 哦，咁啊幾好喎，同埋啲西貢啦，西貢咁啊有活動啦，係啦。 到六月啊嘛，六月十一號啊，冇錯。我同阿 Jessica 講，你哋講咗啦，係啦。咁啊，部分嘅宜春街啊、萬年街都封咗嘅。 係，哇！你識背添啊？ 我咁啊，都仲記得下嘅。 哇！你稿都唔使睇喎。 咁都個腦度都仲有記憶，一年年都係咁封 嘅 啦。 犀利啊！全香港嘅交通情況都走唔過 Didi 嘅法眼。 系做得耐嘛，咁做得耐咧，有啲嘢恒常系发生嘅话咧，你都会记得嘅，即系等于你啫嘛，做得耐晨光系咪啊？每一分每一秒有啲咩要出，有啲咩 set 文你都知 嘅。我唔系噶，我哋好详细嘅 run down 喺度噶。 你唔使 run down 你都记得啦，你睇你只眼成日望住我，左右手系咁揿揿揿，都唔需要睇嘅。 咁犀利，哇！ 你咁犀利啊！ 神化咗我啊！你喺度。 唔系啊，系咁噶啦，慢慢做咯，嗬。船仔又系咯，船仔好聪明又好叻，所以跟得你咁好咯。 船仔聪明， 系聪明， 船仔叻嘅， 我会认噶。 唔系你认噶，系公认。 哦， 系啊，有人咁讲嘛。 咁大顶高冇凹落去啊？ 你都系咁同我讲噶。 你受得起啊嘛？ 你咁讲我咁听、啊。 你受得起啊嘛？ 我绝对相信小白，你唔会讲大话。 我梗系唔会讲大话啦。我个人最诚实噶啦。 咁咪系咯。诚实豆沙包啊。 系啊，日日都食诚实豆沙包。 系睇得出嘅，睇得出嘅。 系啦系啦。 做唔做到 系咪？系啦，咁啊，交通方面有冇啲特别嘢同我哋讲下？ 有啊，今朝早咧，我惯咗咧，一早起身咧会睇新闻嘅。咁今朝早咧， 我都系啊， 成个钟头啊嘛搭车，我唔好似你咁揸车，坐公交最好系咩？就系睇下新闻。 系啊，同埋发梦。啦， 发梦啊， 煲剧啦，听电台啦，系。其实坐车咧，真 系 好多嘢可以做。 成个钟头嘛，我系啊，网上重温啦，朝头早听唔到晨光，咪下昼听下晨光咯，听翻系嘛。 朝头早都听到嘅，你 唔系有时有啲人可能刷紧牙、洗紧面啊，未方便啊。 系喎，系喎，系。 因为好多朋友都系上网听翻晨光嘅。 系，我都知道有好多朋友都系会上网听翻晨光，呢个都系。 嗯，所以好紧要。 多谢各位听众。 系啊，多谢 多谢各位乡亲父老， 仲有多谢电台同事。 个个都咁多人听晨光， 系啊， 真系好搞笑。 guest 都系听晨光嘅， 早晨啊，各位同事、各位市民系咪啊？ 系啦系啦。 咁今朝早讲翻啦，就系咧睇到新闻啦，就系讲将军澳咧一个巴士站咧就变咗做单车泊车场。 哦，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咁有啲市民就系投诉啦，咁就话咧呢个将军澳嘅唐明街呢个巴士站啊，去翻将军澳嘅运动场方向嘅，咁样咧就发现啦，有禅房顶呢个巴士站咧，竟然有成十几架单车咧就打横咧就泊咗喺度。 哇！ 咁你知啦，等车嘅人咧就被逼咧就喺啲单车同单车嘅罅之间度停。点解咧？因为你有禅房啊嘛，咁好多时如果有太阳遮嘅，通常都会鼠入去啦，落雨都更加啦。咁嗱，但系咁你非繁忙时间就可能几个人泊，几个人可以企得入去啫。好啦，但系繁忙时间点咧就被逼啲乘客咧就企咗喺禅房出边啦。 哎呀！ 咁 话 你落雨冇意义， 就系因为俾啲单车 遮遮单车咯。 咁所以咧，就除咗一樣有樣重要，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而家好多咧，我哋搭巴士台咧，因為地面咧有啲路標啊，即係路線嘅標記咧，你等邊架巴士就停邊條線噶嘛。 係啊 係 啊 係啊！你都遮埋啦，咁啊搞到咧好混亂。係啊，睇唔到等車嘅路線啊，咁所以咧逼埋一齊咧就好混亂咯。咁所以咧，因為唐明街依一個城巴嘅巴士站咧，點解咁多單車泊喺度咧？因為原來近住個大商場啊，啲人貪方便咧就泊咗喺個商場度。咁但係其實咧，其他巴士站咧就冇呢個現象出現嘅。 嗯， 即系 净 系得呢一个， 纯粹系呢个，因为大家贪方便。 冇错啊，贪方便啊，有啲记者 咁，其中一个最衰嘅咧就系佢仲要摆喺个禅棚下低。 系啊， 你知呢排多雨水啊， 所以咪多人投诉咯，所以咪上咗报纸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咯。 应该拎走佢啦，如果咁样应该拎走咗噶 啦。咁有啲记者咧就现场咧就睇到啦，话见到啲市民咧锁咗单车之后咧，斯斯然咁行去商场咯。 哇，有啲咁嘅事。 系啊，咁啊大模斯样咁行去啦，咁啊睇完行完商场出翻嚟啦， 又系啦，又掹翻架单车走啦，咁样 开翻锁啊，单车拎走咯。咁虽然城巴咧已经喺个巴士站头咧贴咗告示咧，就话提醒市民咧就不能够喺呢度咧就摆放单车同埋杂物。咁但系你知啦，梗系效用唔大啦，唔系点会咁多啊？虽然话有啲市民咧收到通知之后咧，佢哋咧好快就拎走个单车，但系点啊？转头又泊翻喺度，就系咁样咯。 因为咧，大家好容易又有个心态，未必所有人好容易有个心态就系、是，我见到个单车上面摆咗张纸，就通常都系写嗰啲啦，呢度咧就唔可以泊车嘅。如果你就泊嘅话咧，我哋就会移走佢啦。咁见到嘅时候咧 ，OK， 咁我而家就即刻移走佢，或者直头拎走咗张纸。有啲人嘅心态就系我谂住嗱，我拎走咗张纸，我当你冇通知过我噶咁样，系啦。咁呢啲好容易有呢啲心态。 拎走埋张纸呢招真系好绝， 好多人都系咁样噶。 所以咪好唔咪所以唔好咯咁样。 但系其实呢啲佢系泊唔啱位，佢系可以俾人拎走成架车。 我试过有一次 会通知你先嘅， 系啦。佢係應該會通知你先嘅，咁但係我試過有一次個經驗就係我喺大埔火車站咧，咁附近一帶即係近小巴站嘅位置，咁嗰度咧我就喺度等緊小巴啦咁樣，咁等小巴嘅時候我就見到有一隊咧都應該係執法人員嚟嘅，咁佢哋咧就真係有曬架撐，有曬啲推車仔啦，好大架推車仔啦，然後咧就有啲人拎住啲好大個嘅鉗啦，大家 鉗走啲車， 係啦，佢 嗰啲鎖， 係啦嗰啲鎖，咁啊拎住個好大嘅鉗啊鉗爛嗰啲鎖啦，跟住就拎走嗰啲鎖。然后咧就将嗰啲一架架嗰啲单车咧，系放上架嗰个手推车嗰度咧，就推走晒佢嘅。 系啊， 咁嗰阵时我见到嘅时候，我真系无论嗰啲单车系咩款式，有啲系真系摆喺度咪好旧噶啦，冇人好耐都冇掂过嘅， 趁气字咁啊，好似啊， 冇错啦。咁有啲咧系好新净嘅，你望落去嘅时候咧，又望落去都系似系啲高性能单车嚟嘅，系啦。咁咁当然我亦都目测到有啲系疑似系嗰啲唔知系咪入咗电池嘅单车啦。咁嗰啲又唔理。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啲执法人员全部单车一辣啊，全部咧就搬走晒佢。咁个道路的而且确咧系霎时之间阔落咗好多，系啦，阔落咗好多。咁但系可能即系隔多两日，我再去嘅时候又有啲单车又翻翻嚟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市民要自律啦。咁第一。執法人員是會執法的，咁如果你的單車放在那度嘅話咧，可能你要攞翻啦，或者你根本冇辦法無從識別嗰架係咪你嘅話咧，你自己財物亦都會就咁就冇咗啦咁樣。咁同埋咧，你都係諗住方便啫。其實好多嘅火車站咧，佢哋都有佢哋自己泊單車合法嘅地方嘅。 你講得好啱啦，所以咧西貢區個議員咧就話啦，一直咧都聽到相關呢個違例泊車泊喺依一個位啊。咁佢話認為咧呢個情況咧非常之誇張，其實咧都好似你咁講咯，好多有啲合法嘅單車停泊位 嘅，係啊， 係啊，所以希望啲人咧唔好貪方便為例咁泊喺一個鬧市嘅巴士站咯。 係啦，嗱，如果即係可能有啲人心諗，咁我就去到嗰個單車合法嗰個位泊車泊單車，但係冇位咁樣，嗱冇位咧可以反映。 系啦，咁可以叫翻当局即系处理翻呢一啲嘅问题，但系自己乱拍咧就系自己错先嘅。 系啊，你真系叻嘅反应系啦，我又想继续再讲。 系咩？请讲，请讲，请讲。 因为西澳区议员咧就话，虽然咧有好多呢一个停泊单车位，但系咧都话啦，其实咧想正视下咧区内嘅单车泊车位咧，其实都系不足嘅。 系啦， 咁希望 反应咯。 系啦，咪反应咯。系咯，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系唔好咁样自私咯。嗰自私，你将个单车泊咗去巴士站，系咪先？真系搞唔掂啊！同埋咧根据呢个道路交通泊车嘅规例啊，第374章就讲啦，任何人喺泊车处连续停泊车辆超过24小时系违法噶嘛，咁样咧最高可以罚款2000蚊噶， 系 系咁，大家留意翻 啦。你执法咗之后架单车你仲要搵翻翻嚟添， 系啊，都麻烦。咁商场咧有部分都提供一啲单车位啦，去到俾市民使用嘅。咁睇下会唔会多方面咁啊集思广益解决咗呢个问题。 同埋而家都系有 app 可以帮到大家搵翻究竟个公共泊车嗰个位 系啦， 究竟喺边？冇错 啦， 系 啦，系啦，系啦， 系啦。如果年长啲嘅，或者唔识睇手机 app 嘅，或者问下自己啲仔女啊，或者亲戚咯。 嗯， 哎，我成日去呢个商场噶，附近咧有冇边度可以泊单车噶？咁咪可以解决咗个问题咯。 系啦，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冇错。 好，咁啊，同我哋睇睇天气啦。 好啊，今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嘅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不稳定。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最近咧有套戏啊，非常之火热啦，咁啊，连埋政府咧都话到，有冇办法可以将呢一套戏嘅场景咧咁啊保留？咁因为嗱呢套戏啊，既然上都系梗系拍完啦，拍完啦，咁啊，但系佢个厂咧，因为系嗰阵时都听翻阿古天乐报道讲咧，就佢系流动式嘅，流动式嘅，咁所以其实个厂就冇话一个固定嘅位置，亦都咧即系都拆完啦。咁所以拆咗嘅，一拆咗啫，冇抌到嘅。咁所以都同即系政府可能都会倾下，会唔会有啲地方可以即系安置咗佢哋嗰个位置，咁可以将好多电影入边咧，因为佢都整得好真下套戏吓，咁啊都话到可以留翻低，咁啊等大家唔单止香港人，连埋游客咧都可以睇翻一睹啊呢一个当年咧嘅一个小小嘅地方，就系、是、呢个九龙城寨啦。 系 系咁啊，九龙城寨咧。我聽翻我阿媽講咧，就我就應該係喺呢個外圍嗰度咧就睇過，其實我都冇乜特別大印象噶啦，咁樣係啦，咁啊佢入邊嗰啲生活嘅細節咧，都係聽朋友咧轉述翻嘅啫，即係朋友講翻，咁佢以前喺嗰度住嗰啲嘅經歷啊，咁我腦入邊就想像，咁所以有呢一類型，即係香港講翻我哋以前環境嘅電影咧，其實我覺得都幾惟妙惟肖，我自己都覺得係幾值得去欣賞啊嚇。好啦。咁但系要問翻佳哥咯，九龍城寨咧，其實呢一樣嘢，呢個位置咧，咁當然就喺而家我哋即係九龍城區啦，公園嗰度啦， 公園嗰度咯， 就係公園嗰度啦。咁以前點解會無端端起樓起到？我睇電影啦，又話入邊係好黑啊，好多電線啊。其實你起樓冇理由起到咁樣嘅喎，佢嗰個歷史背景到底係點樣嘅咧？佳哥， 講到城寨第一件事，那個名咧，事實上咧，而家係有變化咗嘅，因為以前咧好明確嘅，佢一個嗰啲佢就城堡咁樣嘅， 係 即係譬如我去東涌咪有個城堡嘅，咪就係嗰啲咯。 哦， 即係四面有圍牆圍住啊，咁樣嘅。咁咧，佢原名喺個城堡個門口嗰度咧，係有塊石片嘅，叫做九龍寨城。 係九龍寨城，以前就叫做 係啦，叫九龍寨城嘅。咁啊，變可能覺得即係讀出嚟唔順口，咁啊變咗九龍城寨咁樣啦。 哦， 咩叫九龍寨城？ 咁以前九龍城嗰個位又係咪叫九龍城啊？ 九龍城係九龍寨城外邊一個區。 哦，九龙城是九龙寨城外面的一个区。 冇错啦。 咁、样啦。 嗰度咁样嘅。而家嗰个即係九龙城嗰个位呢。咁原本就係九龙区里面一个较为罕有嘅平地嚟嘅。 嗯。 咁所以好早期呢嗰度呢就已经係聚集咗呢就係成为一个即係个区咁样。因为附近有好多村落嘅，好多村落嘅牙前围啦、牙前网啦、围呢一个沙埔啊，好多村喺附近嘅， 全部都系小村， 因为有咁多村就除咗个墟喺度， 系 啦。咁呢个墟其实背后咧有 如果有個墟呢，因為它後面有一個官府在這裡嘛，就是這個九龍寨城。睇住曬，即係慢慢就聚成咗咧，喺九龍區裏邊咧一個咧好旺嘅地方。 係 嗱，嗰、那個年代旺即係咩意思呢？係嗰個年代咧係冇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呢啲咁嘅嘢嘅。係當時候九龍嘅人去襯墟咧，係去九龍城襯墟嘅。 哦，九龍城襯墟嘅。 係九龍城啊，咁、哦、後邊嗰個九龍城、九龍寨城咧，就是、官府嘅住嘅地方嚟噶嘛，係有兵噶嘛，軍營嚟噶嘛， 即係以前 唔會入去嘅。 之前襯墟嗰個年代就係、是。是咪即系清朝嗰啲年代？ 清朝嘅年代噶啦，系、哦、啊，清朝嘅年代啊，咁喺度襯墟嘅，啊，咁咧呢個墟咧有幾旺咧？嗱、 啊， 我哋而家就唔知道，大約咧只能夠同一啲側邊嘅相，即係側邊嘅一啲資料咧去考察啦。 係， 第一件事咧都有啲相片噶嘛，即係我而家仲係揾到啲一百幾幾年嘅相片，見到九龍城咧遠遠望過去咧，哇好多屋啊咁樣噶嘛。咁啲屋裏邊咧，其中咧有兩樣嘢個人獨特嘅，就咧有咩咧？有啲碉堡啊， 碉堡啊， 即係好似嗰啲更樓咁樣嘅。點解有咩？點解有啲更樓嗰度咧？嗰啲係當鋪嚟㗎。 哇！咁多當鋪咁 嘅，當鋪嘅嗱，如果我就去廣州啊，或者個澳門咧，仍然仲見到有呢啲咁嘅碉堡式嘅個當鋪嘅、 啊， 因為咧嗰陣時嗰啲治安唔好噶嘛、 啊， 你當啲嘢嚟啲值錢嘅，咁我梗係要起個好似監獄咁牢固啊嘅、地方嚟保護佢噶嘛，好啊，一個地方能夠有幾間咁嘅碉堡嘅當鋪，咁可想而知呢度旺唔旺啊？ 旺、 哦！如果唔旺嘅，佢冇可能起间咁大嘅当铺，即系等于起间大嘅银行喺度咁。 系咯，入边真系都系啲贵重嘢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 同埋佢隔篱嗰度咧有间猴王庙嘅。 吓、 咁猴王庙香港而家法定古迹啦。 系啊系啊。 咁里边有个碑咧，就记载当年咧重修呢间庙嘅时候咧，有成过百个商户啊，捐钱嘅。咁呢个可以讲系当时嚟讲，所以咧九龙区里边最旺、最多人烟嘅地方。 所以我哋而家知道猴王庙嘅位置咧，大概可以。即系想象翻当年咧，其实喺附近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建筑。 系啊，好啦，我讲翻后边嗰个城寨城咯。咁、寨城嗰时候有清兵嘅时候，咁梗系冇人敢入去啦。咁、但系后嚟丢空咗嘛，丢空咗，咁啲清兵走晒，咁入边咪成为咗一个冇人冇网管、冇人理嘅地方咯。咁边个恶就拔边个霸咯。 系啊系啊 系。系啦、啊，咪、又经历过打仗咯。咁更加啲人咧，就嗰啲业权啊，嗰啲地样都不清啦。咁、到嗰时。边个够胆，边个快手，就边个喺里边能够霸到地方咯。 哦， 于是佢慢慢就出现咗咧起楼啦， 系 起楼啦，咁起大家你起我起咁样，咁、起咗好多啲咁嘅楼。咁啲楼咧喺当时嚟讲咧就系冇网管嘅，因为咧佢哋起楼嘅时候咧，即系只要唔冧就得噶啦。 咁当年咧，我好奇问啫，唔知大角咀发展商咧、有冇噶？ 哦，呢啲冇研究啊，邊個發展商我真係冇研究啊。 係咯，即係 等啲學者去抄資料啦。點解我會講呢樣嘢？因為嗰時我有親戚咧，係啲梳起唔嫁嘅馬姐嚟嘅。 哦，係啊， 佢哋又聯群結隊喺裏邊買樓。 係咩？ 係啊，好多馬姐去買樓。 哇、哦，係啊，馬姐有錢㗎。 佢而家有錢啦，佢嗰陣時已經有即係有錢㗎。嗰陣時咧，佢嗰個年代大約都係六十年代到啦。咁、已經喺裏邊買樓㗎啦。 哇！ 買樓。 買樓 所以咧，裏邊咧就慢慢就做咗即係各式各樣人啦，特別同埋一班好多就係咩咧，喺內地落嚟香港居住嘅人啦，新移民啊，我哋今日嘅術語就叫做，咁啊新移民咧就喺九龍城寨嗰度咧，咁就居住啦，租屋啊咁樣啦，甚至乎咧就引到好多嗰啲咩咧，就係、是、落大陸落地落嚟嘅醫生啊，係。特別是牙醫啊，嗰度好多牙醫噶，好多牙醫嘅。咁而且咧，即係點解咧？因為嗰度咧，因為嗰啲牙醫喺香港係佢係冇呢一個咩噶嘛，即係冇嗰個執照噶嘛。咁佢但係佢大陸係有資格，香港佢就冇資格噶嘛。咁就咪攞咗九龍城寨咯。九龍城寨裏邊咧，佢可以咧就即係可以地下行醫啊。 哦，有啲咁嘅典故嘅， 系啦系啊，咁啊嗰时咧去九龙城就做牙、整牙、镶金牙，平过出边好多噶嘛。 咁啊，即系以前啊呢啲故事啦。咁但系即系我又好奇啦，咁佢点解会？我见电影入边啦，讲到就系佢起楼啊，原来楼同楼中间啊嗰啲嘢，我见啲主角又喺度跳嚟跳去又成咁样，啲电线啊乱播。我又听翻即系以前曾经住过入边嘅朋友讲咧，就话其实基本上咧七成人都系啲因为电线外露嘛。周围都系啦，都系偷电过日子嘅咁样。咁、但系我好奇啦，佢真系好似起到一个咧。 我哋即係好似哈爾移動城堡，不過好大個咁樣嘅。咁係咯，咁佢點解會起到咁樣嘅咧？嗬、 啊，已經講過啦，因為呢個地方咧係冇網管嘅。咁裏邊嘅起樓起則咧就講地下細地下別墅嘅。咁、所以佢哋起樓嘅時候咧，為咗要爭取空間咧，佢係冇完全計過有啲咩規劃、咩城市規劃、咩樓宇規劃嘅。咁、起樓其實其中一樣嘢，有一個基本嘅原則就係要陽光權啊嘛，即係有太陽射到落嚟間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係九龍城就係其中一個最冇嘅就係陽光權，就係冇陽光啦。 就黑咪蚊啊嘛！ 黑咪蚊啊，係啊，因為佢起到密室質啊嘛，罅一條罅都要逼到埋去攞到最多嘅空間啊嘛。咁、所以點解九龍城就俾我感覺係咩即係好黑嘅城市咁解俾外國人嚟做，咁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哦，真 係 冇規劃嘅， 冇規劃㗎，就可以就即係總之大家鬥逼啊！就逼咁啊，攞幾多空間嗰啲空間，咁由於佢冇規劃過，嗰啲水啊、電啊，咁啊都係大家都係鬥，即係咩啊，都係冇規劃咁起嘅， 所以 咪楞到度度都係水喉，度度都係天線，度度都係電線咁樣咯。 啊，咁入邊有冇啲特別嘅文化或者有啲一研究過咧？ 最獨特嘅文化梗係咩啦？梗係地下別墅啦。 哦，點樣嘅咧？ 梗係黃賭毒呢啲嘢。 哦，係啊，係啊，嚇、啊！ 嗱、 啊， 我咁嘅年紀，即係五啊仲問嗰只啦。 啊 其實就冇經歷過，冇入唔到去睇噶啦，即係冇聽啊！我都係問翻啲老人家話俾我聽，即係如果能夠入得去講翻出嚟古仔咧，而家都大有人在嘅。不過我哋起碼都過七十，都有六啊七八到七十歲到啦，即係起碼呢個年紀以上噶啦。嗱，第一佢裏邊咧就有好多咩咧，即係好多非法嘅活動啦、特別係譬如話當時香港唔俾嗰啲咁嘅活動，譬如咩跳脱衣舞啊。嚇，嗰啲咩所謂嘅咩表演啊，嗰啲真人表演啊嗰類咁樣嘢，係會有呢啲咁嘅地下活動嘅。咁當時嘅地下活動咧，喺入邊由於佢係由於有一種即係嗰種叫做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啲警察執法咧都有啲問題，即係唔係唔易捉掃到佢哋啊。咁所以就俾佢哋喺裏邊好就明目張膽咁喺裏邊做啦。嗱嗰陣時係咁樣嘅，佢要睇呢啲咁嘅嘢咧，除咗自己走入去個城寨入邊去幫襯之外咧。當時候我知道咧，就係喺廟街咧，係有車接啲客人入去睇嘅。 哦，咁樣啊？ 係啊。 哦，唔怪之啦，譬如我喺戲入邊咧，又見到其中一位主角咧，又同廟街嗰邊咧，又好似有啲關係咁樣嘅喎。 佢廟街嗰度，廟街都係三不管嘅地方啦。係 啊， 所以三不管真係意思就係話，當時嚟講都係龍蛇混雜啊。 係 龍蛇混雜地方。咁嗰度咧，應該就係今日咧拆即係街市街嗰度咧，因為有長期有個白牌喺度嘅。咁咧就接啲客人咧，即係坐夠五個咁啊，車佢入去裏邊就睇嗰啲表演咁樣嘅。 哦，咁啊，所以真係一段嘅歷史啊嚇。咁啊，而家就去到就變咗一個好靚嘅公園啦，咁大家就行過嘅時候， 冇冇咗佢，其實 冇曬噶啦， 污糟邋遢， 係咁大家就過翻啲開心嘅生活就好啦。好，唔該曬佳哥，下次再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驻伦敦经贸办事件与英国驻港副总领事会晤，表明特区政府的关注，尤其一名被英国警方拘捕，据报是英国入境部门人员死亡的事件，要求英方尽快公开详情，让公众了解真相，免却不必要揣测。英方必须公正处理，保障被捕人合法权益，确保经贸办正常运作。邱应华强调，经贸办的职责是与当地政府、商界、智库和不同界别紧密联系，恒常工作包括举办各类活动和作出相关保安安排。经贸办亦都统筹和安排特区官员到访当地。为保障行程顺利和安全，经贸办会按需要安排保安公司为行程提供保安服务和协调交通安排。经贸办日常亦都会作出合适保安安排，确保办公室和人员安全，所有活動依法進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举行会谈的时候，双方就乌克兰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六点共识。双方一直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应该为恢复直接对话创造条件，支持適時召開俄烏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對所有和平方案進行公平討論的國際和會。雙方又呼籲各方遵守局勢降溫三原則，即是戰場不外溢、戰事不升級、各方不拱火，並且加大對相關地區人道主義援助。西班牙旅游胜地马勒卡岛帕尔马市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倒塌，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深夜十一点几，消防和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将伤者送院。据报，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警方话，现场是一间餐厅，救援部门就话是建筑物的楼顶倒塌。暫時未清楚建築物倒塌的原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系车多少少噶，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噶啦。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房，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噶，排到去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而家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较为车多噶，而家排到去科学园嘅位置。跟住提翻你啦，红磡嘅新围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基利士北路唯一嘅行车线方系封闭噶，车辆禁止由漆咸道北左转入去新围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九九九。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咩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电 Hong Kong。 Airbank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睇波7:38，喂，各大联赛都差唔多咧，所有掌控都尘埃落定咯，咁啊，连欧霸杯嘅结果都出炉啦吓，咁啊，亚特兰大咧就首夺啦欧洲赛嘅冠军，咁 爆冷啊， 真系爆冷呢场真系，几估唔到咧，咁啊。赢咗利华古信啦，仲要豪派三弹，上半场已经2-0噶咯，亚特兰大。 喂，呢场波咧真系吊鬼啊吓，用呢个字嚟形容。因为咧，其实你见到即系阿朗素都认衰啊，咁佢自己都话到利华古信咧，其实本身今届你喺德甲嗰度个势头好好啊，系不败，不败雄狮呢个字去形容利华古信，其实冇错。咁其实佢喺欧霸成绩都系好好。咁但係點解佢決賽嘅時候呢就突然之間係啦，咁成隊波唔知點解係咪真係完全俾人睇通睇透曬佢全季嗰個方向個format啦，佢哋嗰個致勝原因喺邊度，跟住就 mark 住佢重要球員，令到佢哋呢即係慘吞三彈啦，咁進攻嘅無門啦，咁防守都出現一啲嘅漏洞啦，咁變咗你喺臨時臨急，其實一場比賽90分鐘好快過，當你一發現一個漏洞嘅時候呢，你補唔到嘅話呢，其實個窿就會越穿越大，咁叫做係咁真係惨啦！今次 系 三连霸，讲 下 两边诶 嘅领队啦。咁啊，一阵再讲多几个利华古信嘅。咁啊，亚特兰大嘅教练咧，阿斯帕连尼咧，执教咗30年，先第一次捧杯，即系能够喺足球场上边不断教波，不断教波啦。咁当然啦，教嘅过程之中又会俾人炒下，跟住又同啲高层又炒下咁样啦。咁啊，加斯帕连尼咧，咁啊执教亚特兰大8年啦，合约咧到下年夏天咧就结束噶啦。近日咧就有传拿波利咧就邀请佢加盟啦。呢、這个即系报章都形容啊，加斯帕连尼叫加伯啦，因为你60几岁。117日，即系接近67岁啊。咁嗱，当然啦，冇年龄歧视，但系报章系咁样讲，即系佢都系一个比较年长啲嘅领队啦。咁佢攞咗呢个叫做欧霸杯都系超级开心嘅，老实讲。咁但系有冇机会遇到另一个再有第三个春天、第四个春天咧？唔知字咁样，咁啊睇下啦。咁亚特兰大其实过往喺意甲都踢得唔差嘅，不过今年就有惊喜啦，欧洲赛嘅冠军。 系咯。 头先咧，小白讲利华咧，咁你 将踢欧联噶咯， 系啊系啊系，即系亚特兰大， 系亚特兰大啊嘛，系踢欧联咯。 系啊，你讲到利华古信咧，其实虽然佢失落咗咧，呢个欧霸杯啦，咁但系咧就寄盼呢个德国杯咧就破魔咒，冇咗只大嘅杯咧，有冇机会咧用只细嘅杯仔嚟做呢个三冠王咧？咁都仲有机会嘅。咁成日都话利华古信今年带波带得最好嗰个就系叫做咧沙比亚朗素。咁好多球 迷啦，都有讲话，喂，其实原来沙比阿朗素大波出色过踢波咁样。咁嗱，呢啲 有啲人系嘅， 呢啲我就唔讲啦，唔讲啦。即系你做球员，日日都踢波，场场都好波咩？系咪先 ？C 朗都有甩碌嘅时间啦， 系咯， 美斯都有哑火嘅时间啦。即系我又觉得唔好咁样讲。咁睇所有嘢都睇长远嘅，你咪睇今时今日嘅。如果今时今日沙比阿朗素带利华古信带得好好，可能有机会带下一队波又未必带得好咧。即系我自己系咁睇啦。 其实都好睇，即系好似缘分一样啊。 系啊， 骨格啱唔啱啊？啱唔啱自己嘅性格啊、喜好啊嗰样嘢，咁啊调教一队球队嘅时候咧，咁啊球员嗰个服从性又几高，信任领队嘅嗰、那个、那個那個又有几深咧咁样。咁呢啲都系咧好重要嘅元素，令到一队球队佢哋可唔可以咧喺一季入面做到好嘅成績㗎，咁你話古信今季就肯定做得到啦，咁冇啊歐霸杯呢啲決賽咧，其實真係得一場嘅話，你冇仇報啊，咁啊冇咗就冇咗㗎啦，係啊，咁啊一場就冇辦法啦。 咁啊嗱，頭先一開呢個環節咧，阿歐都有講啦，話今年嘅好多嘅足球賽事啊，特別係聯賽嗰啲咧，就差唔多塵埃落定㗎啦，攞獎嘅攞獎，咁啊放假放假，喂可以同小白講下呢個三千分效應啦，咁就吸引到咧東瀛嘅球迷啦，咁啊白禮頓咧就宣布將會舉行啊呢個日本之旅嘅，咁7月24号咧先会对呢个鹿岛六角，咁啊四日之后咧就会对咧东京绿茵啦，咁样咁呢两队球队都系咧三千分咧今次回乡之旅咧非常期待嘅咁样，咁啊小白呢个白礼顿咧咁啊翻去踢日本嘅呢啲叫做表演赛啦，你睇法系点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球队咧嚟紧会去日本踢波，我闻说好似韦斯咸啊、纽卡素都 plan 紧咁样， 系啦，咁啊多啲亮点啦，因为其实 J League 咧而家佢哋踢嘅时候，我想外国的球队都未必当他们是一队就不上力的球队。J 这个实力的而且确你看到日本队在叫做世界各地的成绩其实也都越踢越好。也都越来越多追捧的朋友。所以其实本身他的联赛一定有这么上下的工价。再加上其实他们有很多吸纳了很多不同就以前一些升级的球员。变了他们踢法呢其实很多样性。譬如白礼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例如他们会依赖三千分在旁边爆。咁你見到嗰個方向咧，或者佢哋嗰個踢波嘅門路咧，可能未必有 J 啲咁多添。 係啦， 因為人哋咧就好有彈性嘅，咁而人哋亦都知道即係樣嘢睇得好透徹咧。咁如果你話三千分落場，咁大家當然開心啦。即係佢又翻去自己嘅國家嗰度有一場亮相嘅波，咁大家開心。咁但係係咪真係要如果話用贏嘅話咧？我諗就大家唔會諗係佢會贏嘅。 係啦， 係表演賽。 係啦，表演賽咧，大家獻下技啦。嗱，想再深入啲咧，同小白討論。论下日本咧，啲球迷咧睇波个文化，嗱呢个我成日都唔明嘅。有阵时咧，啲外队咧去到日本咧，未必咧坐爆，反而 J League 可能一啲嘅大战，我乱笠啊吓，就当东京打比FC 东京对东京绿茵咁先算啦。一定坐爆， 系啊，坐爆啊！ 譬如上次咧， 美斯去嗰度有好多吉位嘛， 好多吉位嗱。除咗呢一場，其實我過往咧睇過兩三場呢一類嘅直播嘅一啲叫做表演賽啦，即係譬如你當某一啲嘅英超球隊去到呢個日本去打波，或者早一兩年阿即士去日本打波，或者咩標準列治去到日本打波，其實咧未必係戲碼嘅問題，我覺得咧日本嘅球迷咧其實對外隊去。呢啲嘅表演賽咧，其實咧個關切度同埋關心度咧，冇我哋想象之中咁高。 其實係 點解咧？ 上一次嗰場咧，即係講多少少嘅話，就係美斯去日本踢波啦。咁美斯踢波嗰場波咧，其實喺關東嗰邊踢嘅。咁佢哋本身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對神戶勝利船啊嘛。係。咁對神戶勝利船嘅神戶本身係關西嘅球隊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一隊球隊佢本身都係要去作客嘅地方嗰度踢，咁第一即係本身譬如神戶嘅球迷，咁你而喺神戶或者關西嘅地方咧，就坐一程車，咁啊先去到呢一個東京附近嘅地方，咁呢個已經係嘥咗一筆錢嘅，即係對球迷嚟講係嘥咗一筆錢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當你去到嘅時候，佢啲周邊嘅商品咧，又唔係話真係好特別吸引，咁佢本身支持開嗰隊球隊，咁就本身亦都有曬嗰啲嘢㗎啦， 有曬啲應援物咁樣， 係啦係啦， 咁可能講緊有 T 恤或者有啲毛巾， 系啦，系啦，咁你變咗咧，佢哋會唔會帶到自己本土地區 嘅地方去到第二個城市嗰度去到睇波咧，其實呢個都個效應唔係好強。 係啊，呢、這個都我自己有少少詫異。當我哋好想叫某一啲球星嚟香港，嗱講真，外隊訪港咧，香港咧通常都好 welcome 嘅，同埋咧都你話唔好話坐爆啦，坐八成以上啦，都經常時有發生。 係啊，係啊。咁、你諗下佢上次其實如果譬如東京或者橫濱劇院嘅人咧，本身佢哋亦都係即係你神户隊佢哋又唔係話特別中意。係。咁你話得一個美斯嘅，咁你去到睇嘅時候，其實又唔知佢係咪落場， 因為 有個情況喺度。 係傳統嘅 J 啲嘅列強啦，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大家有少少認知，我哋當年由細睇英超睇 J 啲睇到大，譬如綠島綠國啊、清水心跳啊、舊時叫川崎獨賣啊、 豪王傳啊 呢啲，就我哋由細到大嘅咯。就算 even 名古屋八瓊，係呢啲都係好經典、好識力場嘅球隊，係咪先？咁但係 都未去到數到神户㗎，其實 係啊， 係啊。 但係因為依家神户有恩尼斯特，即係可能有啲外國球員咁就會好啲，咁所以。啊！我又開始明白咯，即係日本球迷嘅文化啊，又有啲唔同喎。可能佢哋著重，譬如有機會我頭先講嗰啲J League大戰，佢仲會座無虛設多過你有外隊訪港，你要佢賣爆飛咯， 即係追捧翻佢哋會自己嘅球隊咧。其實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呢個都亦都即係自己值得我哋去到借鏡。咁我哋都係捧我哋自己港隊。其實近呢幾年咧，即係香港人自己捧翻自己港隊嗰個效應，其實做得好好喎。因為我哋好愛我哋自己即係地方嘅球隊咧，呢樣嘢係好值得鼓舞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一啲外隊去到日本嘅時候，係咪每一場都坐客？其實真係未必嘅， 甚至乎有啲得一半座位。嗰啲我就費事講啦。嗱，頭先小白咧就講到話，我哋都中意睇港超聯啦，或者中意多咗我哋香港足球代表隊啦咁樣。咁頭先講咧就話，喂，足總杯嘅決賽咧嚟緊就會舉行啦。咁有一隊咧以軍突起就係深水埗啦。咁啊，深水埗咧喺大戰之前就放一放鬆。咁究竟有冇機會咧？深水埗以軍突起攞埋個足總杯咧？因為上次贏波已經係超級。大冷門嚟噶啦，即係對於好多嘅球迷心目中，咁有冇機會喺足總杯嘅時候又有驚喜俾到球迷咧？咁啊，深水埗就我都好熟嘅， 期待啊！而家反而期待呢一類型嘅叫做比賽咧，會唔會突然之間一啲可能比較上少聽嘅隊伍，佢哋可以跑咗出嚟啊？即係嗰種氣勢啊，或者嗰個振奮人心嘅感覺好強啊！ 係非常有趣啊！ 喂，再望一望呢個咧，就係今個夏天嘅美洲國家杯喎、 啊。 美洲國家杯做咩咧？因為佢有個新嘅制度。咁、呢个新嘅制度咧，就系喺国际足协啊理事会批准之下咧，引入咧就系之前曾经讲过嘅粉红牌， 哦， 即系有黄牌啦，有红牌啦，而家仲有个粉红牌嘅， 系， 咁呢个牌咧就系用于球员喺比赛入边，譬如头部受伤，又或者疑似出现咧一啲脑震荡嘅时候咧，就会严重问题，就可以咧用呢个牌咧。去到換人嘅， 哦，咁都去到換人嘅，即係保障球員嘅安全。 呢個咧就同之前咧曾經有講過話，係咪藍牌啊？藍色牌咧嗰、那個咧就有分別嘅。呢、這個咧就係用喺啲受傷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額外多換人嘅名額嚟嘅。咁、呢個係更加有彈性啦，即係喺即係保障球員或者保障球隊佢哋嗰個整體嗰個嘅人選嗰個方面啦。咁、但係係啊，咁但係如果話藍牌咧，藍牌就係話你係已經有介乎黃牌與紅牌之間。咁你係需要罰一個球員咧，就出去呢個球場，可能五分鐘或者十分鐘，跟住你先可以再入翻場嘅。 罰嗰個咧，就我覺得太規條性，即係藍牌我就唔係好，我自己個人作為球迷，我就一般般嘅，老老實實。但係頭先小白講第一個牌咧，我就覺得好欣賞嘅。其實咧，球員嘅生命一定係凌駕比賽之上。 是啊、 但係今次咁樣咧，因為你真係落場冇父子，我見好多咧激烈嘅碰撞，譬如我同小白球員頭冚頭啦、我哋都攬住個頭、你有機會腦震盪噶嘛。咁、但係咧，其他球員都唔會停咯。有陣時，即係哇唔得啊！即係去到譬如歐霸呢啲決賽或者歐聯決賽，一定唔停啊，個波繼續去噶。咁、但係我同你嘅生命唔係應該凌駕喺足球場嘅比賽嘅勝負之上咩？咁咁呢個係對於球迷嚟講或者球員嚟講都係一個安全嘅指標。 係咯，你話粉紅牌嘅話，我諗俾賦予球證咧就一個更加大嘅權力咧，就即係當受傷嘅球員，第一佢已經規定咗佢唔可以再翻入個場入邊先。第二就係一定係硬性啊，佢一定要即刻去到呢個更衣室同埋去呢個醫療嗰度咧，就即係做一啲嘅叫醫療嘅工作，即係令到佢嘅健康就擺翻第一位。咁我覺得呢個咧即係你講得啱，其實係一件好事嚟。 冇錯啊，咁希望即係足球方向或者世界足球方向都朝住人本去出發啦。好，最後同大家快速用一分鐘時間跟住埋 NBA 啦，轉個頭咧八點鐘咧就會有系列賽啦，去到咧final payoff 嘅差唔多埋尾噶啦嚇，咁啊睇翻咧 Celtics 塞爾特人咧就會對 Indiana 流馬噶啦嚇，咁啊八點鐘啊，一陣間我冇睇錯咧就八點鐘咧就會開波啦，咁啊系列賽咧波士頓啊暫時領先一場嘅，咁啊 Indiana 可唔可以反級咧？可唔可以帶領翻球隊贏翻一場咧？未知，一陣八點鐘咧你就可以睇睇呢一場嘅球賽啦噃。 外面有風有光，我穿上薄衣服，騎單車去寄出你愛收的信。附近有一片草，浸一浸日光浴，旁邊一個老翁唱歌，老婦適演聽眾。畫面充滿愛，但願可與你步時差漫步，重返舊地，相隔再多不過是幾千公里。我要記低這些那些全部心事，從不沾話你知，每兩天你要揭开信箱，接收甜蜜歌诗，邮差会配合地投入我隔空的爱意。咖啡还未煮热，乘火车去上班，错过早餐店，现在也许信纸已分到第七页，才想搜寻那所教堂，然而刚刚上线，多么关注你，但是不会说无聊的浪漫情感艺术，心满意足观看着片中的你。我要记低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一次。我会记低这些那些全部心事，又太多谢你知我心所向位置。 晨光第一线，全仔 减肥咧，可以话系现代人啦、香港人啦、所有人咧都喺度讲紧嘅一个议题嚟嘅。 特别夏天嚟啦，即系用瘦身呢个字就 sweet 啲嘅。 体重管理咯，系 体重管理仲好啊，系呢个最好，呢、這个最好嘅词语就系体重管理。特别喺港台嗰度讲， 系 我减肥都费事误导咗听众啊。 多谢营养师教我呢个字， 体重管理最好啦吓。 只系体重管理啫，咁样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方法去做体重管理咧？即系唔系应该问你哋有冇呢一个烦恼先？ 临夏天之前，我会用一个月时间，好快就会自己跑步啊，跟住上一即系可能个有一啲自己制定俾自己一啲方法，咁就会瘦得好快嘅。咁但系通常咧，我一入冬咧，我好中意食嘢嘅，其实我一入冬就会系咁食嘅咯。但我唔知啲 福氣嚟嘅喎，即係你食到係咪先？ 係啊，好中意食嘢，好中意食嘢。小白都中意食嘢嘅，其實係啊，即我估我哋兩個人去觀察大家，其實我哋入冬之前咧都會儲糧嘅。咁但係咧，要搣走呢啲肥肉咧，就通常五六月咧就自己會做一啲調節咯。即係佢有佢跑山，我有我中意踩翻單車啊，去翻游水啊，跟住跑翻步，咁你就好快㗎啦。即係你好快見到，真係㗎！你今日講呢個題目，我係六七月，你瘦啊嘛，因為你瘦底，你唔會知道自己嘅體型變化。 你有冇肥過㗎？ 我长期都是咁样， 系啦， 长期都系咁。天生 丽质，我最肥好似而家噶啦，啊唔系中学，中学肥到一两 kg 咁样。 中学有啲叫做青春期咁发育嘅肥少少系好正常噶。 我最近俾人话我肥咗，但、就、系、是、 幸福肥啊，系嘛？ 我唔开心啊！我话吓、啊，我肥咗唔系话， 都系肥咗又靓咗啫。 咁你系幸福肥，而人哋讲完之后你唔开心，定还是系你唔开心所以肥咗啊？ 我系唔开心会瘦嘅， 系咯， 系啦，但我纯粹系点解我会肥咗咧？ 即系 你而 家开心咯， 可能系啊，见得你哋多啊嘛， 系啊，开心就好啦，开心就好啦，正所谓内地嘅词语，开心就好啦， 系啊，咁样嗱，如果咧我哋香港咧就暂时冇呢一个叫福利嘅，就系乜嘢咧？原来内地咧深圳有一间公司咧就派100万人仔啊 ，total 就系为咗令到啲员工减肥， 人民币 系啦， 系人民币， 人民币啦，咁样咧佢就讲紧咧譬如累计啊，你估下佢减咗几多磅？ 累计梗系减到你派100万，你叫我减几 多 磅， 我都减俾你啦， 100万人民币啊！ 成间公司夹埋咧系减咗超过800公斤嘅，即系1700磅。哇！全部都话哇好开心啊！ 内地系好中意用斤嘅，咁样度量衡。我自己就唔识系好叻。轉換即係譬如斤同埋磅咯，即係我自己唔叻嘅，即係我哋香港人成日講話，喂你減咗幾多磅？減咗10磅，一個月減10磅，哇好勁啦已經。但係你用斤咧，我自己唔識去 measure。 同埋有陣時斤咧又同公斤啦、kg 啦，好多呢啲咁樣嘅換算個名又差唔多。 所以我通常都係公斤嘅反而。 所以我通常咧都係避免咗講呢啲度量嘅，以免自 不過佢哋出世都係講話小朋友幾多斤咁樣。 咁大家有個用嗰個。字眼唔同，即系譬如我哋讲几多尺数，咁佢哋讲几多 方， 系啦，几多方啦，平方啦，或者咁样，一有少少唔同啦。不过如果企业咁样做，其实都有鼓励性噶。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佢成个减重活动咧系有啲即係有啲 trick 嘅喎，咁譬如係乜嘢咧？佢會將佢成個班嘅同事啦，分成唔同嘅小組，咁樣咧就係以團隊嘅平均減重， 互相鼓勵， 係啦，嚟做一個獎金嘅分配嘅。咁如果你小組入邊啲成員咧減得越多咧，咁自然就係成個 group 啲人嘅獎金就越嚟越多啦。咁仲要咧，你唔好諗住佢話，去到臨尾嗰刻先 check 喎，唔係，佢係每個星期都會有一個磅重嘅環節。 啱啊，啱啊。 咁如果你減到嘅，梗係有獎金啦。咁但係如果你反彈咧，系唔单止奖金系会扣除嘅， 哦，倒扣啊， 系仲要罚钱嘅， 哦， 所以咧，你哋大家都唔会唔敢系反弹。 咁呢个都系管理层同员工嘅一个博弈嚟嘅，冇话唔敢啦，有阵时你都唔想啦。不过如果船仔头先讲完，当我哋晨光嘅团队去参加呢个比赛咧，咁就冇乜着数啦，因为阿泳儿咧，即系阿 Vicky 咧，再加上船仔咧，你都唔 系 好长肉嘅，我见你哋都系如果要用体重管理咧去赚钱嘅话咧。一定冇， 我一定冇喎。 你因為你哋本來已經冇肥肉噶啦，係啊，係啊， 應該鼓勵佢哋增肥添。 係先鼓勵，鼓勵你哋。 我應該係增呢個肌肉咯。肥嚟讲我就够噶啦，脂肪 系因为佢都系计磅数嘅， 系 增肌都会喺 mask 嗰度提升。 系啊，同埋咧佢话啦，嗱，其实咧虽然听落好似话我系有少少道德绑架，但系其实实际上系有成效嘅。因为譬如有个李先生咁样啦，佢话佢 total 咧喺3个月活动入边咧就减咗17.5公斤，即系38.5磅。 哇，好好成绩。 系啊，就拎咗7000多蚊嘅人民币。 好好， 即系佢话佢每一日放工之后咧就会，因为同事都会督促佢啦，哇，你唔好反。簡單啊！大家一齊努力啊！就全部人一齊去游水啊，去跑步啊。 T time 咧就 HIIT， 唔出奇啊！你諗下內地，譬如依家嘅人均總值，某一啲城市省份其實都係講緊8000蚊人民幣一個月啫嘛。佢攞咗7000多蚊， 好好， 即係出 bonus 嘅咯。 係啊，所以 咁我都減啦。你試下突然間我喺港台做咗嘢，喂，你減肥啊，出 bonus， 哇好啊！ 但係我會，如果我就會差啲咯，我覺得對我嚟講。 唔緊要，你先增肥先。 係啦，又啱，我增肥就 OK 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8:13，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 早上好，大家好，所有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咁，星期五继续 happy 啊吓，咁样咁，但系啦，啊，隔晚美股就争啲啲啦，咁啊，高位咧都回调嘅幅度都大啲，咁啊，原因何在咧？咁已经好努力噶啦，咁啊，辉达Nvidia 已经俾尽努力去撑一撑个纳指，都好似 俾晒油啊！ 俾晒油啦！喂，过咗成千蚊咯，咁样嗱，一阵再同阿 Dicky 咧讲多少少 Nvidia 吓，咁但系我哋先讲咗宏观美股嘅情况先，好嘛？交俾你分析，唔该。 又好啫，咁啊，讲到系嘅，本来谂住呢一只股份市值又大，占比又大啊，即系喺呢一个纳斯达克指数点都有啲影响力。咁不过最后咧个美股咧都系跌住收嘅，咁啊三大指数咧回落个幅度咧就终于大少少啦，即系有成超过1%啦。咁啊都好耐冇见过跌得咁犀利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睇一啲嘅基本面咧，我谂都系同啲经济数据有关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逢礼拜四都有啦。就是那个持续申领和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啦，再加上就是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50.9 亦都比市场预期的 49.9 是好的，就是预示着企业的活动有所扩张。喂，理论上不是曳啊，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加升到 54.8 亦都高过预期，但是又是那句咯，即是怎样啊，看到经济的表现都相当之有人力啊，很厉害，所以呢就令到呢那个所谓减息预期虽然都冇咩预期㗎啦，个预期都到年底㗎啦，咁但呢都略再降温，咁所以成为咗呢就係个市呢获利回吐嘅原因啦。就算 Nvidia 竟佢个股价急升又唔係带动到啲同业喎，真係佢自己一个升咗喎。咁所以呢就开市嘅时间呢就好地地嘅，基本上呢几大指数呢都係接近，甚至乎呢好似 S&P500 指数呢喺开市嗰一下呢都係再创新高嘅，咁去到下昼咧就跌翻落去啦，瞓醒觉咧就唔同晒啦，基本上。咁但系就都系嗰句啦，都系一个即系大涨小回啦，毕竟咧都即系过去累积嘅升幅咧，真系相当之夸张下噶啦，咁所以有翻啲回吐咧，我又觉得都幾正常嘅，都未去到調整添啊，都係叫做回吐少少啫。咁當然都係同頭先咧提及到咧，就係話可能喺即係年底嗰個所謂一次起兩次止嘅減息嘅呢一個預期之下咧，都係有少少改變咧，就係成為咗咧就係即係回吐嘅藉口啦。 咁啊，今日再同 Dicky 多跟进咧呢一个人工智能股嘅龙头啦，讲緊就係辉达啦。嗱，琴日咧同你倾呢个话题嘅时候咧，无独有偶 ，Dicky 都用咗咧呢个 AI 补习老师嘅例子。咁如果你琴日冇听啦呢个，咁你可以上网重温翻嘅，系啦，我哋呢个晨光第一线，你可以上网重温翻啦，听下 Dicky 老师琴日讲啊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方方面面咁去睇。嗱，今日再抽多少少骨髓咁样啊出嚟去分析，因为在你专栏入面你都有讲到，其实辉达的财务总监呢日前的言论呢先是最有一个穿透力话俾你听佢的企业其实在真真实实做緊啲乜嘢。譬如是讲緊嗰个大型云计算公司啦咁样。Dicky 不如帮你用不如交俾你用声音版去讲下或者分析下，等听众又可以了解呢个 AI 嘅行业唔系咁虚无嘅，其实都几实际嘅，咁样好唔好？ 好好好，呢、这个都系我过去嘅睇法，即系话我都曾经对于元宇宙咧好嗤之以鼻嘅，我觉得吓、元宇宙咁啊，即系又系手机游，即系都系网络游戏嚟嘅啫。咁当然呢个就系我当时嘅比喻啦。咁但系咧，对于 AI 咧，我亦都作咗啲比喻嘅。喺即系旧年咧，我都觉得记得咧喺我啲专栏啦，或者喺晨光嘅节目都有讲过，就系话如果我哋讲话哇 AI 劲吓、OpenAI 吓、Microsoft 咁样好犀利，王者咁。咁好啦，永遠都係嘅，有個王者喺度，但邊個先係個做王者咧？呢、這個先至係好關鍵。成日都話喂，千里馬跑得快，你都要有伯樂啦。咁但係喂，做王者其實嗰個角色會唔會更加之即係話犀利咧？咁所以咧，當時我就用呢個比喻嚟形容 Nvidia 咧，同埋即係微軟 Microsoft 即係兩隻股份嘅。咁啊，講到尋日都有提到即係一啲對於 AI 前景嘅比喻啦。咁當然 Nvidia 嘅股價尋日就比起佢之前星期四 四嗰個延長交易時段仲要升得多啲，升到一成幾，國外收市都升接近一成，即係9%有多嘅。咁當然升得咁犀利，就肯定係同業績有關。尋日亦都解釋咗啦 ，top line bottom line 即係收入。同埋咧，呢個盈利咧都係比預期為之強勁，咁仲要係勁好多。咁唔好忘記，其實咧佢個季度嘅收入都去到成260多億美金咧。除咗歷史新高之外咧，盈利咧亦都即係翻咗好多番嘅。咁所以即係反映得到呢間企業嗰個盈利能力之強勁咧，就令到佢股價雖然急升咗咁多，但係佢估值咧又落翻去一個唔係太高嘅水平，因為講緊一個季度賺148億美元。咁當然嗱，呢啲就講過曬啦。咁好啦，咁啊頭先阿歐咧都講話，喂，其實仲有啲乜嘢焦點咧？咁個關鍵就係話，因為呢個係王者。即係佢誕生咧，要靠佢呢個做王者，咁所以當咧即係全球最大嗰幾間科技企業，其實佢哋都要希望喺呢個市場度即係話擁有一個比較大嘅競爭嘅優勢。嗱，唔好講多，淨香港上市，譬如內地嘅企業連聯想都話啊，嚟緊啲個別啲產品都可能會有 AI 晶片啊等等。咁所以如果你話有 Alphabet 啊、微軟啊、亞馬遜啊，咁佢哋都做好多即係雲計算嘅業務嘅。咁啊，講緊而家淨係即係而家英偉達咧都講啦，就話淨係佢哋啊啲大型嘅雲計算嘅公司嗰啲訂單啊各樣啊，都佔咗佢哋英偉達即係數據中心收入成40%。咁即係話其實咧。對於如果你話而家簡單啲一句啦，無論你話喺雲計算嘅世界，又或者人工智能嘅世界，對於佢即係英偉達嚟講咧，就有個好大嘅優勢啦。唔講嗰啲新晶片啲名啦，唔幫佢賣廣告。咁但係簡單啲講就係話，佢嘅之前即係最即係功能最勁嘅晶片，咁一來已經唔平，第二咧就係話。交付都要時間，三來咧就真係供不應求，即係個個咧都好似買到同埋擁有到啲晶片咧，就好似錢咁樣，因為之前即係 Mark Zuckerberg 啦，即係呢個 Meta 嘅創辦人啦，朱克伯格咧都講話哇，即係計下到年底咧，佢哋公司有幾多幾多萬幾多十萬枚嚇，30多萬個呢一啲即係佢哋嘅一啲嘅晶片，即係講緊英偉達設計啦嚇，咁好多當然都係台積電。代为代工啦，咁所以而家变咗就喺呢一个全球最大嗰几家企业争相要喺呢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市场布局嘅时间咧，就好似系差唔多系要抢呢啲晶片啦。当然永远都系嗰句花无百日红，但问题喺而家呢一秒钟咧，佢嘅盈利增长咧仍然处于个高速嘅状态。讲真，我真系未见过嘅，因为即系入行咁多年，由即系见证住科网热嘅。盛世到爆破到往後咁多個經濟股市高低起落，都好少見到一間公司佢已經去到咁樣嘅盈利嘅基礎嘅時間，佢仲可以有咁樣嘅增長，係真係從來都冇見過添，分分鐘可以咁形容。咁所以即係佢嘅股價上升，亦都有佢上升嘅理由嘅。咁當然唔係話叫大家見高最高，即係喺過去嗰個幾兩個月即我亦都再次喺佢回吐嘅時間有即係分析呢間公司。咁但係畢竟就係話要解釋俾大家。聽就係人工智能真係改變緊成個世界，尤其是而家就係話好多啲企業佢哋都會大量咁去投放資源，即係甚至乎我哋個思維都可以諗啦，即係話以前咧我哋買嗰啲企業咧就係服務我哋人類嘅嚇，咁而家咧買啲企業咧就唔係啊，服務呢啲公司咧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咧即係背後係啲人工智能機械人嚟嘅咁樣，咁啊甚至乎其實都唔係有個人形嘅機械人啦，只不過係咧擁有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機器啫，咁樣咁啊，而呢個機器咧，甚至乎已經可以好似即係呢一個佢哋嘅即係創辦人咁講啦，都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咩地步咧？就係、是、一個誇張啲講係一個新嘅工業革命嚟嘅，因為即係黃仁勳佢真係咁講過，而我真係覺得認為係咁樣嘅，個原因就係因為。所有嘢都唔同曬，甚至乎所有企業都因為人工智能係會慳咗人手，亦都提升咗效益。咁當然啦，唔好處就係我哋人再諗下有啲咩工可以繼續有得撈、有得做、有得翻，而咧唔會被佢哋取替只係取替唔到，因為我哋可以有一個執行嘅能力、獨立分析嘅能力、判斷能力，甚至乎可以知道 AI 幾時呃我哋嘅能力。咁所以人永遠都能夠戰勝我哋創出嚟。 嘅呢啲機器嘅。 係啦，目前為止呢一秒都得嘅。好啦，咁啊，新嘅工業革命就係掀起頭幕啦。咁啊，企業能夠獨佔無頭咧，一定擁有好強勁嘅技術含量嘅。咁頭先 Dicky 都方方面面去分析咗啦。轉個角度同你講下咧，琴日都有出業績啊，即係講緊咧就係呢個小米啦。咁個電動車咧就交付10,000輛啦，全年目標係120,000。咁幾份嘅財金報章都往住小米個利潤破頂咧去往公司貼金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去睇或者同 Dicky 可以傾下啦。其實成日都話哇，電能車處一個頗為飽和嘅狀態。其實你要架車嘅車型、車款點樣都做得到0-100啊，兩秒唔夠咩？一秒唔夠咩？一秒都唔使咁樣，即係一定係往呢個方向去做噶啦。做大做強會唔會越大越平咧？呢個亦都有機會掀起一個價格競爭。而價格競爭以外，有冇機會喺 service 嗰度有啲非價格競爭？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電能車嘅新時代先，好唔好啊？ 好小米就咁講個季度經調整嘅盈利呢，咁其實就真係按年有成1倍增長嘅，按季都有3.2%增長，咁毛利亦都呢係進一步有所上升嘅。咁簡單啲講呢，就咁睇盤數呢，咁都係唔錯嘅。咁好啦，至於你話小米架車，咁其實大家都係好關注嘅，因為呢關注個點喺邊度呢，就係第一微軟呢一個蘋果搞咗咁耐，決定成個部門接咗佢唔做 ，OK， 咁好啦，小米咧就決定咧咬緊牙關做，咁而亦都做到出嚟咯，咁架車亦都好多人都話好靚，雖然有啲人話就係、是、話都唔係有啲人話係我嘅評論嚟嘅，我就話曾經喺幾個月之前寫過喺文章嗰度就咦個頭燈咁 McLaren 嘅，跟住咧個車咁 Porsche， 當然講笑嘅啫，係咪？同埋大家都有大家嘅睇法啦，不過。真係賣得到而賣得好，咁都唔係輕易㗎。因為就算你話三大電動車新勢力呢，其實有啲數都係跌緊嘅。咁但歐頭先呢就講咗個重點，就係話好啦，交到車啦，亦都交得到個量啦。咁我自己都會係有咁嘅睇法，因為呢過往不嬲以嚟呢，其實小米佢嘅推出嘅產品呢，其實往往都會係即係盡量都做到價廉物美，有一個比較高嘅競爭力。所謂內地嘅術語就係有性價比啦，高嘅性價比啦。我哋香港朋友仔就話平靚正啦，咁佢不嬲都想做到咁嘅。咁曾經擔心過佢嘅車嘅定價，咁但係佢而家仍然係一個有競爭力嘅定價。咁好啦，咁長遠計究竟佢嘅利潤嘅水平會係點咧？可唔可以保持得到咧？咁以至到價格競爭嘅情況之下咧，減價係必然嘅事嚟。咁同埋而家因為有新鮮感啊嘛，即係啱啱出啊嘛。咁但係當你出咗好一段時間嘅時間咧，就唔同講法噶咯。因為一架車始終都有個周期，又唔會話好似佢啲手機咁，一年啊兩三次啦，即係唔會話係咁出新嘅，跟住有好多款要轉嘅，又或者同一個款起碼都會有即係3-4年嘅呢個即係產品嘅周期，咁所以亦都要睇下就係話嚟緊啊，即係話除咗佢而家呢一個即係最新嘅呢個型號又唔講名唔賣廣告啦，咁但係後續有冇更加多嘅型號咧？咁以至到如果你又要生產多一個型號嘅話，咁其實所有嘅呢一啲嘅即係話經營上高嘅數字咧，可能又會變動啦。因為你每開發一個新嘅型號，亦都要投放大量嘅資源。雖然頭先阿歐都講咗個重點，同埋我過去都經常講，就係而家做電動車係易咗好多，因為你只係真係擺嚿電、擺個 motor， 就同以前咧內燃引擎一啲好複雜嘅機械咧係已經完全唔同。所以做車嘅門檻係低咗好多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中國亦都係擁有好大優勢。咁但係而家美國出咗手啦，歐盟亦都唔知會唔會啦，即係採取一啲針對性嘅即係中國出口嘅一啲嘅措施。咁所以對於目前而家要消化內地而家即係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產能同內需嘅需求去比咧，係真係前者比後者多咗好一截嘅。咁所以點樣去補充個出口市場，但係又唔可以去啲太凍嘅地方，咁啊真係都係有啲困難。時間關係咧，只能夠講到呢度啦。 好啊，喂，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傾偈，多謝曬你，好， 拜 拜。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 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挺肩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执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恶，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恶，始终相信我可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 唱咗个歌名出嚟啊！佢嘅名字叫林志乐，带嚟呢首作品有《年轮海》，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哦，稍后咧雨势有时较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啦。展望明日仍然会有骤雨，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东部战区持续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央视新闻报道，在昨日演习期间，解放军对台南喊话，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伊朗政府为已故总统莱希举行的最后一场遗体告别仪式，下午在莱希的家乡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莱希的灵柩由灵车移送到伊马穆礼撒圣灵安葬，沿途挤满数以万计的民众向莱希作最后告别。当地时间上午，另一场告别仪式亦都在东部城市比尔尖德举行，当地亦都有大批民众上街向莱希表达哀悼。另外，伊朗外交部亦都为已故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纪念仪式，佢嘅遗体就安葬喺德克兰以南雷伊市嘅阿卜杜勒阿齐姆沙亚圣陵。莱希同阿卜杜拉希扬星期日下昼乘搭直升机喺东亚塞拜疆省山区坠毁，两人同另外六人罹难。伊朗全国哀悼五日。當局已經決定在6月28日舉行總統選舉。西班牙旅遊勝地馬略卡島帕爾馬市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當地傳媒報道，事發在當地深夜11點多，消防和警方接報趕到現場，將傷者送院。據報部分傷者傷勢嚴重，警方說現場是一間餐廳，救援部門就說是建築物的樓頂倒塌，暫時未清楚建築物倒塌的原因。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557点，系跌5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57.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4，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9.3美元，卖出2329.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窝打老道啦，近住映月台。咁头先狮子山隧道入沙田咧都要间封噶，咁而家间封咧就取消。咁再讲多次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隔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冇龙尾噶。咁最主要车多都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现在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他本周嘉宾李以红， 我生完 BB 之后咧，就周围揾工，揾外国啲油站便利店、interview 咗我，但唔请我啦。跟住去面包店，冇人想请。 跟住我哋最后嘅结论就系话咧，因为你写咧嗰个 CV 咧，系全部系硕士啊嗰啲咁样样咧，冇人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他 会如何来消化？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大家都一齐揾一个固定嘅时间去瞓觉同埋食饭。 哦，瞓、就系、是、固定时间起身就容易啊。但是固定時間瞓覺同食飯有啲困難， 是都是啊！固定時間起身，因為我哋個個都做 工作啦， 係啊，咁啊都好定時定候嘅。咁但係你話食飯有陣時，你啲晚宴啊八點鐘之開始，你冇得下下都六點鐘食飯。我哋都知道長年漸長，早啲食飯好啦，特別係夜晚黑飯啦， 冇錯。 但係有陣時唔係我哋控制到 嘛。咁譬如你真係有朋友結婚嘅，或者有啲 宴會啊， 宴會嘅，咁你去到你即係八點先開席嘅，你走得你都十點啦。咁呢个就真係难啲。 仲会食多咗嘢呀，因为呢通常如果你習慣咗呢六点食晚餐呢，咁、个晚宴八点先开始呢，你会因为你肚饿嘛，你会食啲嘢先。 係食定啲嘢啦。 咁变咗你将你嘅食量其实夜晚黑 double up 咗、有唔多唔少都。 係喎。咁但係呢啲宴会多数都唔系成日发生㗎嘛。除非你哋真係最近好多红色炸药㗎啫。 我哋会少啲㗎啦。 係我哋都年长㗎嘛。咁但係活动都好多啦。 係啦。 香港你譬如话喂啲晚宴有陣時啲 annual dinner 或者有啲乜乜乜發布會都會揀喺夜晚黑，咁即係嗰啲都係一啲飲宴嚟噶嘛。 或者你可能變咗係唔係夜晚個餐係固定，可能已經由午餐開始，即係由午餐開始去做呢一個計劃嘅時候，應該係容易啲嘅。但係我覺得咧。固定時間瞓覺是挺好的， 咁梗係啦， 因為我咧係不斷日日都不同時間，所以 越瞓越眼瞓啦，你個人會 係會好難 瞓，所以我哋有陣時咧，譬如夜晚嗰餐我哋固定唔到嘅，咁但係聽眾咧聽完之後，可能真係諗下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能早少少食飯，或者固定個時間，然後食完飯再揾個時間自己可以散下步，咁啊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 係咁就無敵啦。咁大家朝頭早聽晨光第一線，除咗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仲想擁抱健康噶嘛？ 大家一齊擁抱健康啊！呢、這個先至係重點。 一於咁話，咁希望聽眾朋友都健健康康啦。 唔知道你有冇用過扣針呢？扣針究竟係點樣發明？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船仔轉頭話你知道。扭之前，我哋嘅祖先多数都会用一支大针将我哋嘅衫连埋一齐。咁但系针咧好尖锐，亦都好危险，而且好容易滑落。所以喺大概4000年前嘅克里特岛，有人就制作咗一个大型嘅安全扣针去扣住件衫。呢一类型嘅青钢扣针系弯嘅，用扣扣住一边，避免针嘅尖端去造成危险。后来嘅扣针仲有一个弹簧。希望佢可以夹得更加实。而去到19世纪嘅时候，其实啲人已经唔记得咗古代嘅扣针，直至去到1849年嘅沃尔特亨特就发明咗现代嘅安全扣针。 而且获得了专利。不过由于专利是需要涂样，所以亨特成日都沾画加钱。于是他就同意，只要是用自己的金属丝制造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专利权，他都是归画家所有。就是这样，他就还清了画家的债了。而亨特就用金属丝去制作了安全扣针，这个咁有用的发明。一个叫做理查森的画家实际上只是给了亨特$400，用一个咁平的价钱就出售了自己的发明专利了。其实睇翻转头，都系有好多古人，譬如好似希腊人、罗马人古代嘅时候，都系用呢一啲老式嘅安全扣针。不过佢哋多数咧都将呢一种嘅扣针好高咁样佩戴住，所以与其话佢哋系扣针，不如就话佢哋系胸针啦。原来扣针嘅历史系咁嘅，果然每一样细微嘅事物都系要经过长期嘅研究，先可以变成而家咁有用嘅嘢啊！ 作品现在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噶《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警声。喺今日嘅节目入边，我哋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嘅 Felix Sir， 咁啊佢会为我哋介绍警队防骗吉祥物提子。欢迎 Felix Sir。 唔该晒小白，各位听众早晨啊，系你知唔知咧？下个月有个日子同提子有莫大关系咧？ 同提子有关噶？你咁问啊，唔通下个月系提子嘅生日？ 冇错啊！2024年6月10日将会是他4岁的生日， 我哋咧想借呢个机会介绍一下佢呢几年为咗宣传防骗付出嘅努力，同埋嚟紧佢嘅生日庆祝活动啊！ 我最近咧都有留意好多提子嘅宣传啦。之前咧先喺你哋警队社交媒体见到佢近年攞到好几个本地同埋外地嘅国际奖项。Felix 不如同大家讲下先啦。 好啊。我哋咧为提子呢几年嘅努力感到自豪，一方面因为提子得到唔少行内专业人士嘅认同，反映我哋嘅宣传工作系能够与时并进，跟得上时代嘅步伐。更重要咧系代表我哋防骗信息能够有效咁带入社会唔同角落。例如提子喺第五届公共关系奖2023赢得整合营销传讯银奖。提子纪念品制作包括提子立体拼图、提子文具套装、提子手表。分別獲得 Astrid Awards 以及 Galaxy Awards 的獎項。 不單止是紀念品，我都留意到提子動畫廊繪本以及就提子慶祝三歲短片同樣都是獲得 Astrid Awards 和 Galaxy Awards。 不過我都很認同 Felix 所說的，攞獎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可以認識到提子，建立一個好的防騙意識。 Felix， 當初為什麼你們會想到用提子做吉祥物的？ 其实提子正正是提防骗子的宿舍，我们公共关系部希望藉着提子以及它得意可爱的造型传递轻松和简单易明的防骗信息，并鼓励大众将信息分享给亲友，以及它的金句分别就是提防骗子由你开始，以及记得提醒身边人。它在2020年6月10号首次在警队社交媒体平台面世，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出超过770个贴文，接觸率超過5500万。 提子咁可愛，一定唔止喺社交媒體平台上面出現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佢喺啲乜嘢嘅地方出現過呢？ 好啊，無論喺線上、線下抑或電視機咧，其實都可以揾到佢嘅蹤影。喺線上推廣咗提子之後，我哋製作咗由演員扮演嘅人形提子，帶佢走入校園、走入社區，進行超過45次嘅提子入校園活動，以及超過77次嘅路演。在2022年开始，我们带提子走入电视机，在儿童节目时段内播放提子小剧场，以及以动画制作以提子为主题，讲述防骗以及公共安全的提子动画廊。至今已经播出了3季，来紧第4季的提子动画廊将会在暑假和大家见面。大家记得密切留意我哋有关提子喺社交媒体上面嘅宣传啦。 Felix 啊，依我所知咧，你啱啱提及到嘅提子动画廊，好似唔止电视先至有得睇嘅。 冇错，小白，我哋将提子动画廊制作成绘本，每套5本，包含晒每季嘅5个故事。每本书后边咧，仲设计咗小游戏俾小朋友应用翻学到嘅知识。我哋透过各区警民关系组向全港500多间小学派发。而繪本的電子版亦都上載到警務處網頁、教育局網頁以及少年警訊應用程式給小朋友隨時看。我們還設計了提子動畫廊精裝版，將5個故事放在一本書裡面，以硬皮做封面，非常精美的。我們每季都將做好的提子動畫廊精裝版捐贈給公共圖書館，方便市民借閱。 我记得你哋喺2月先至喺西九龙文化区搞咗个提子亲子读书会。今日既然提子动画廊嘅主角目标对象系小学生，公共关系部系唔系仲有其他嘅制作刊物适合其他嘅年龄层面嘅需要嘅咧？ 小白，你真系问得好啊！正如我哋处长萧泽颐先生所讲，防骗工作应该系由细做、持续做、一齐做。我们在今年2月推出了以幼儿为对象的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幼儿绘本，这本绘本是由警队和香港教育大学共同设计，结合教育本地幼儿的经验及理论，利用色彩缤纷的插画令小朋友可以理解防骗知识。就这本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幼儿绘本，好像你所说，我们更加在2月举行的提子嘉年华里面首度举办读书会，会上的大小朋友都非常踊跃，这个环节还非常受欢迎。 提到提子嘉年华，我知道这个是你们第一次以提子为主题举办的大型户外嘉年华，那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介绍多一点呢？ 好啊，小白，这个是我们提子至今最大型的线下活动。我们公共关系部在今年2月在西九龙文化区海滨草坪首次举办以防骗吉祥物提子为主题的大型户外装置艺术展览，提子亲子嘉年华，以提升公众特别是小朋友的防骗意识。 这个嘉年华吸引超过25,000位公众人士参与。我们处长萧 Sir 出席嘉年华特别节目提子海陆空大护演致辞的时候指出，今年是警队180周年，要做到守护我城，跨越180，而警队防骗吉祥物提子今年更加要做到3个跨越，跨越媒介，跨越世代，跨越海陆空，全力向市民宣传防骗信息。 哎 ，Felix Sir， 你啱啱提到嘅提子海陆空大护演嘅活动啦，我都有睇到。我记得当晚嘅节目咧，真系跨越媒体、跨越世代同埋跨越海陆空噶。咁啊，唔单止有歌手啦、艺员、火拍提子一齐唱歌、玩游戏、魔术表演啊，仲有啊，维港夜空上面咧就上演咗由1200部无人机呈现出嚟历时12分钟嘅提子幼儿绘本天空秀。嗱，观众咧喺无人机嘅表演尾声，更加可以咧就同提子进行一个扩增实景，亦就即系 AR 活动。 冇错啊，小白，讲明海陆空，当然唔少得有以仿片为主题嘅渡轮平安号停泊咗喺会场对开海面，俾市民影相留念啦。而会场咧设有多个摊位游戏，以及举办啱啱提到嘅读书会，提倡亲子阅读同共同培养防骗意识。会场草地上面亦都放置多件提子艺术装置展品，宣传防骗信息。 Felix， 你啱啱咧就讲到嘅艺术装置展品啊，我好似喺港九新界唔同地方系咪都见到下嘅咧吓？ 系啊，嘉年华咧活动完结之后，警队继续进行嘉年华嘅后续工作。首先，我哋同教育界合作，将现场部分嘅提子展品赠予幼稚园办学团体，亦会咧将一部分放喺唔同地区嘅警署作宣传之用噶。我哋亦都会向全港多间幼稚园派发提子与我提防骗子绘本，协助老师培养小朋友咧建立防骗意识。仲有啊，我哋见提子嘉年华读书会咁受欢迎咧，特意安排多4场读书会喺3间幼稚园以及喺一个照顾患病儿童嘅慈善机构入面举行，小朋友都玩得开心又学得开心。 讲下讲下，就嚟到6月，即系提子嘅4岁生日啦。咁你哋系咪有活动去到庆祝提子生日，同埋继续提醒市民都要提防骗子咧？ 冇错，小白。嚟紧提子嘅4岁生日，我哋会举行一个打卡庆祝活动，邀请市民同身边嘅提子打卡，然后上载到社交平台，喺线上同线下同提子互动，就有机会赢到限量版嘅提子生日万年历。 同身边嘅提子打卡，咁我哋可以喺边一度揾到提子呢？ 想知道喺边度可以揾到提子，大家就要密切留意我哋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啦。不过都要等我喺度咧，俾啲 tips 大家啦。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超过200只提子的艺术装置，部分已经摆放在不同警署外做展览，继续宣扬提防骗子的信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就在我们较早前推出了的幼儿绘本《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已经可以在各区的公共图书馆借到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借这本设计很精美的绘本来看，亦都可以同本书打卡。 咁睇嚟都有好多地方可以揾到提子嘅。诶 ，Felix 啊，仲有冇啲 tips 又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咧？ 我就再俾多个 tips 大家啦。嚟紧咧6月嘅周末，提子仲有几个期间限定落区活动，提子会亲身去到唔同嘅地方同市民打卡。提提大家要提防骗子，想知道详细嘅时间同地点，就要密切留意我哋社交媒体平台啦。另外我们还会在其中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宣传这个打卡活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我还听说啊，有其他吉祥物都会现身和提子庆祝生日，线上线下将防骗的信息广传开去。 哇，真是节目相当之丰富啊。咁大家呢真是要密切留意住香港警队的社交平台啦。我们在这里呢就预祝提子生日快乐。仲有啊，都同各位听众宣传一下提子的口头禅，就是提防骗子由你开始。仲有就是记得提醒身边人嘛。 冇错，小白，唔该晒小白。 今日的神光警星环节呢来到这里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咧对美国联储局啊今年减息嘅预期咧降温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低收，道指跌605点啊，创咗超过一年以嚟咧最大嘅单日跌幅。标指同埋纳指咧破顶之后回落吓，标指要跌3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原先都跌得多噶，咁啊 Nvidia 帮手跌少咗啦，跌65点到咁样。波音咧重挫啊，7.5% 收市啊吓，咁英伟达高收9.3%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啦，跌272点啊。港股有少少咧，真系喺19500点，真系掂一掂咁样，好似跳高咁样，一掂就即刻 share 翻落去啊。如果今日 ADR 咧一开出嚟，应该都系18200点咁样开嘅，都裂口低落去啊，低开落去，咁啊睇下啦，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下。其实呢个月之间来回跳弹都接近成1000点嘅港股方面，咁啊市况都相对波动啊，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啦。好，船仔同你咧唔讲股票，讲下晨光 morning call 先。 系啊，如果大家咧身边有朋友系生日或者有结婚周年，甚至咧系想同你嘅朋友即系多谢佢，可能一路以嚟嘅帮助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我哋晨光嘅第一线。 系啦，咁晨光第一线咧，咁啊转咗星座啊吓，依家应该去到双子座嘅朋友仔啦吓，由金牛座嘅朋友仔咧，呢几日就转咗双子座嘅朋友仔。如果有朋友系啊，即系呢个星座嘅，咁嗱，我唔系话星座分类法或者星座系一个统整啊，只不过系有阵时用星座记住咧。嗰、那個 period 係有啲咩朋友仔生日都幾好嘅、 啊， 都幾好嘅。我哋記住，因為你啲朋友生日，你都會想送上一句祝福啦。 我係會 mark calendar 嗰啲嚟嘅。 好嘢喎、 啊！因為我真係會唔記得。 係，我都會唔記得。舊時咧常玩面書咧，面書就會提出嚟啊嘛。咁我而家少咗嘅，其實面書我自己個人嗰個就直情冇用啦，就係用翻嗰個即係個人專業嗰個 page 嗰、那個。咁反而 IG 用得多。I G 咧你就冇提醒你几时生日嘅，咁所以咧大家唔好怪我唔记得你嘅生日吓，但系听众朋友可以打个电话嚟啦，1872388电话热线已经开放。如果近排有朋友仔生日或者好似头先船仔咁样讲啦，结婚周年纪念都可以打个电话嚟，透过大电波送上祝福嘅。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众开麦环节入边咧，咁当然亦都有大众麦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 啊，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啊，唔知道会选择边一个嘅法律议题啊，同我哋喺度大包围下咧吓。 个个星期都有啲事情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吓亲人啦，只飞机咁啊，有啲就本地，走去啲小朋友走去。搞下黄家驹嗰、那个，其实咧，阿家驹个 Beyond 咧，佢哋以前嘅音乐咧，即好多只歌咧，最出名梗系《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其中一只啦， 最后吓，咁之前咧好多啦，早到阿拉伯女郎 啊，系，仲有啲咩喜欢你或者阿玛尼啊呢啲咧，都系几好啊。 系啊，嗰阵时佢哋话走去非洲嗰度咧，系攞灵感噶嘛，咁啊开头以为即系讲下啦，咁但系翻嚟。啊！真係有製作噶喎！ 哦，係、哦，我仲記得嗰陣時我細個啊，睇嗰啲訪問嘅片段咧，就問翻阿家驅阿媽連阿 Good Panda 嗰句啦，咁啊連阿家驅自己都話，其實呢句啲發音都唔係好正嘅，不過佢又覺得幾啱嗰個音樂，咁所以就用咗上啊，非洲人應該聽唔明嘅咁樣。 佢謙啫， 係啦係啦，謙啫。 嗰啲光輝歲月啊，係啊咁啊。点都好啦，咁嘅样原来咧，嗰啲音乐真系无边界嘅吓。咁、去到外国即欧洲都见啲人系唱嗰啲歌啦。 系啊系啊系。 亦都有国内嘅歌迷咧，就即系为之就伤心啦。 当然啦。 咁我睇翻咧，即系网上咧流传咧片段咧，疑似嗰个犯罪者啦吓。嗰啲被告似乎系啲好细个嘅青少年人啦。你话好细又唔系咧都。睇落就话咩15岁咁样， 年轻人系未够18岁嗰啲啦， 啊，系啦，咁啊，真系如果而且之前咧，仲系即系照啊网上说咧，就有啲前科啦，叫做吓。咁啊，真系点搞呢咁啊样啊？你话用法律去制裁，咁法律系当然社会嘅一个规矩啦。咁啊，即系念书禁念，即系如果你系即系14岁啊，至到20岁呢啲叫青少年罪犯咧。咁一系就咩劳教中心啊？啊，嗰度就係韞住佢，叫做操下佢啦嚇。佢英文以前啊叫做3 S 啊嘛 ，short 即係好短時間嘅 ，sharp 即係好尖鋭嘅啦嚇。一 shock 即係震，有啲震攝性嘅咁嘅樣嚇。咁啊，即係操下佢，希望能夠改善啦，紀律上。再唔係咧，就係、長嘅咧，就係、就可以去啲叫教導所啦嚇。嗰就好長嘅。即係起碼咧就6个月。最長去到3年，聽講而家啲市道咧，一般嚟講都係年半左右啦。而且出翻嚟仲有3年咧，即係佢哋叫有手尾根有尾根啊。 係 嗰啲叫法定監管啊。 咁嗰啲係咪要定期有見社工啊咁樣嘅咧？ 要㗎，有人睇住個懲教署裏邊有職員有官員咧，係會到時都睇睇佢嘅表現點嘅嚇。咁所以佢哋嗰啲即係要去教導所啲咧，都有啲擔心。哇，好長啊，真係好長手尾咁嘅樣。咁中間落墨咧，就好多聽眾都知道一個叫更新中心啦。 知道。 咁就冇勞教中心操得咁緊要，咁亦都冇教導所咁長嚇。咁啊，通常咧就係話3个月至9个月啦，出翻嚟都要有1年嘅監管嘅。 我好奇一樣嘢，如果我喺即係需要進入呢一類型嘅地方服役嘅時候啦，咁我會唔會嗰個時間係長到我由一個年輕人已經變成一個成人啦？咁我即係叫做服役嘅時候服下，我就要轉去第二個可能真係叫做監牢咁樣嘅咧？ 咁咧就個情況就因為佢真係有限住噶嘛。當然啦，嗱，勞教中心咧其實佢嗰個服務對象咧叫做咁啊，仲可以去到24岁，即系25岁留下嘅。嗰啲就叫做青年嘅罪犯，不過咧只係限於男性嘅啫。當然佢哋當法官啦，係需要量刑啊去判之前咧，都要攞報告㗎。咁就撰寫報告嗰啲專業人士咧，都會計算埋嗰啲期啦嚇。咁就好少聽聞咧，佢哋裏邊會叫做咩？错突啊，定系咩？即系话去到边度咧，系超龄啦。 系咁啊，系智者已经谂晒噶啦 吓。系应该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始终咧，即系你去得青少年罪犯啲庭咧、法庭咧吓，几十年咁见咧，系真系有啲比较恶教啲嘅，系咪？因为我老师角度啊，咁啊，而家就话有啲系咩过度活跃啊、症啦， 系， 有啲叫做啊自闭啦咁样。几十年前冇噶嘛，见啲朋友仔同学仔咁，有啲就可能啲家长会话特别曳嘅啫，有啲就唔出声 嘅，系啦，跟住就已经好似社会上有啲眼光，就佢哋系叫做括弧有问题咁样，会即系以前都会咁谂啊。 不过咧，讲翻转头咧，就其实即使以前见啲小朋友咧，啲同学仔嗰啲，你话佢好曳、过度活跃，有啲就自闭，其实佢本身咧系有一某些方面咧，有啲系。將來大咗係成才嘅。 哦，呢啲咁樣嘅 case 咧，我都好似見唔少喎。嗱，舉例一個啦，咁啊，好似係愛因斯坦成日都喺度講話，其實佢可能頭嗰幾年又唔係好講嘢，但原來佢係呢一方面，甚至乎對人類嘅貢獻係好大嘅。 佢嘴巴唔出聲啫，喺度個腦袋喺度觀察緊啊嘛。佢好似仲係最初啲數學唔合格添咁嘅樣。好多時候睇下佢係。即係嗰個制度咧，適唔適合佢啦？ 係太淺啦，嗰啲數可能佢唔知點落筆啊。 咁當然一方面咧，就睇話啊呢啲咧，就係用俗世眼光話喂讀書唔成咁嘅樣。但另一個角度睇咧，有啲讀書好成嘅喎，又係啲即係行為上嘅問題咧，就係咁啱咧，早兩日就睇下櫃台啲英文台學下英文啦，咁就講翻咧，即係 sexual harassment 啊呢啲性騷擾咧。而且個節目咧本身就主持人講到明，特別針對就話大學啊、天子門生啦嗰啲咁嘅 orientation camp 係嘛？ 迎新營係啦， 裏邊有好多嘅作為啦咁唔使為道之時都覺得係好似有啲過態啦。之前都都係披露咗出嚟啊， 係啊，唔單止1年2年，試過有一段時間都好似枕住年年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添啦。 其實又係講翻幾十年前咧，雖然就話啊，而家有啲 old boy 出嚟講，喂，我哋以前冇咁差，但係都久唔久都聽到嘅。 即係搞搞震啦。 係啦係啦。 咁即係嗱，讀咗咁多書，又點解又真係啊？唔可以講話人欲橫流嘅，但係始終人性係又要受控制嘅，有好多欲望嘅嘢啊。 嗯。 咁全部咁樣走曬出嚟咧，就即係冇規管咧，就好似咦都要諗諗喎，點解咧？係嘛？會唔會啲家庭教育可以改善一下？雖然啦，而家就生小朋友比較少，屋企啊梗係。好注重啊， 系啊，锡到个窿添啊， 系啦，咁但系出到社会咧，就都唔系净系靠张沙纸嘅，有好多人类嘅嘢，人类嘅规矩都要应付噶噃。咁当然啦，喺大学读书嘅时候曳咧，出翻嚟社会啊，有冇曳咧？咁其实你问翻啲执法部门都好多。叻嘅曳人，佢哋都應付噶嘛，係咪？ 哦，咁我又好好奇啦，但總係其實，譬如法庭咁樣啦，對住一啲已經成人嘅人士，可能有一啲罪行要起訴咁樣，咁會唔會揾翻佢哋以前由出世到而家咁嗰樣嘢，跟住再去審視佢人格嗰樣嘢嘅咧？ 嗱，香港嘅情況咧，就有啲跟翻即係呢啲嘅普通法嘅做法咧，就係話有個無罪推定啊嘛。 嗯。 咁即係話一日未證明佢嗰件，即、就、係、是、你要告佢嘅案咧。有罪咧，佢都挡住佢无罪。 无罪噶嘛，系啊系啊。 去处理。咁咧，而新年又点咧？就话你唔可以咧，攞佢之前啊，嗰啲无论系刑事记录啊，甚至无所谓啲 bad character 啲品格唔好啊，个人衰啊，就唔可以攞嗰啲出嚟嘅。 哦。 如果你话审话唔觉意跌咗出嚟咧，甚至无个审讯可能要取消，即系无效嘅。 哦，都会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啲，譬如被起诉人士佢哋以前嘅一啲，譬如精神记录啊，各样嘢又可唔可以咧？ 嗱，精神记录咧就可能系行一排第二条队啦，因为如果系你知有时候都听到有啲案件啦咁嘅样吓，咁啊啲人就怀疑嗰个犯罪者系咪精神有问题啊咁嘅样，咁咧就会进入咗另外一个领域，可能有时间再讲啦，就系、是、究竟佢系咪真系精神失常咧？定系冇行为能力咧？咁啊，咁嘅时候咧未必有行为能力去答辩或者应讯啊嘛，咁嘅时候咧就可能唔系进行一个。平常嗰啲審訊有罪冇罪啦，而可能咧係睇一睇係咪應該用第二啲方法處理，到最後可能咧就係建議佢去精神病院度去治療咯咁樣。 哦，咁樣。 咁但係一般嚟講就唔會話即係嗰件案淨係告佢犯咗咩罪咧，就以證據咧係去行嘅。 係。 咁即係有啲特別嘅例外，即係話佢之前有做某些嘢，可能你利用嗰樣嘢咧。就去證明佢今次有犯罪咧、要攞法庭批准啊，大家拗過咧先用得嘅。 嗯， 有啲普通一般初頭讀下啲刑事法嗰啲學生都會知咩 similar fact evidence 啊，即係話啊，有啲咩係所謂即係舉證嗰個因素咧係大過咧導致一啲所謂 prejudice 一啲不公平嘅偏頗咧，咁就可以引用，但系就一般嚟講就唔會用嘅。 哦，咁啊，所以真係唔同時間啊、唔同階段啊、唔同身體嘅狀況，喺呢一個嘅官場上面所遭遇到或者面對嘅情況咧，完全自然不一樣啊。 其實咧，就啲家長都可以教下啲小朋友，或者係有關嘅團體教下佢啦。呢啲逞英雄啊、哗眾取寵咧，希望得到人哋一個哇！字咧 系 就唔系好叻嘅啫， 系啊，今时今日就话刷流量嘅，以前真系得个蛙字嘅咋， 系咁即系佢蛙字，自己心理上都能得到啲快费咧，未定啦。咁但系呢啲系唔系长远噶嘛， 系 反为佢呢股动力咁愿意牺牲咧，如果系妥善使用咧，可能一股能量咧系帮助到佢自己，帮助到个社会嘅。 啊，你呢个非常之啱、哦，咁只要系我哋作为前辈又好，家长都好，去发掘。佢嗰個嘅才能咧，呢樣先至係最重要啊！ 係，不過講咧就是教咧，真係要相當多嘅心機咧，同埋即係鬥住佢行咧，都唔係容易嘅。 係，咁我哋大家作為家長嘅都要加油啦嚇！唔該曬，大嬸咪，下個星期再講。 唔該曬，小 拜拜，拜 拜。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有时天气热嘅时候，大家都会开冷气或者开风扇噶。咁古人当佢哋热嘅时候，系咪真系净系心静自然凉？有冇其他技术嘅发明又系环保？我哋可以参照一下咧。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啊，至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啊，其中揾到一个著作叫做《夏小正》，入边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天气热嘅时间，人类保存食物嘅方法都系同冷气有关噶。原来我哋嘅祖先喺夏朝嘅时间都已经开始咧就储冰，甚至乎用冰噶啦。至于到唐朝嘅时期又系点咧？佢哋会利用天然嘅冰，仲发明咗咧就系一啲机器转动去到制冷。于是乎佢哋喺宫廷入边亦都修建咗专门嘅凉亭，旁边系储水池，利用机器嘅转动将冷水送到去屋顶，达到咧就系人造水帘嘅效果。同时转动扇轮产生风力，将冷气送到去亭入边。虽然就唔可以同今日嘅冷气去到比较啦，但系当时已经系叫做最舒服嘅制冷方式嚟噶啦。真正意义上嘅主动制冷系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嘅出现，以你循环过程入边嘅气化、冷凝同埋压缩等等过程去到制造真正嘅冷气啦。随住技术嘅发展，人类逐步咧就喺工业上面应用制冷嘅设备，并且咧就合成咗用于制冷嘅系统。简单啲嚟讲，我哋而家会用称之为雪种，去到放喺空调入边调节我哋室内嘅环境同埋湿度噶。我哋当然明白冷气会制造好多嘅碳排放，所以而家嘅科技有好多嘅专家亦都发明咗一啲对环境冇害嘅冷气系统噶啦。不过等紧量化嘅方式啫。咁现时我哋使用冷气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呢？节约用电，减少碳排放啦，温度较高少少，健康又节能，减少制冷剂嘅排放，定期清洗我哋嘅空调，避免室外机周围堆积杂物，亦都系好嘅方法嚟噶。选择环保型、低耗电量嘅空调，养成良好嘅制冷设备使用习惯，的确能够减少冷气对于环境嘅影响噶。其实冷气空调的合理使用不单止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更加能够减污降碳，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来的。记住善用冷气的守则，那就可以一起制造更加好的环境。我们一起在环保上面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二十四号星期五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啊，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咧关心一下立法会内外讨论嘅最新议题。咁啊当中咧今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个政制事务委员会啊，佢哋一个讨论就系致力加强与内地不同区域嘅合作，同埋咧已经好多个省市咧开展咗唔同领域嘅合作，并系取得积极成果添。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当中嘅内容同埋细节。咁啊另外啦，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访问一下立法会嘅议员姚柏良啊，佢会同大家讲及下咧香港旅游嘅发展前景，同埋旅游业产业链啊嘅呢个融合发展咁话。大家关心香港旅游业嘅话咧，就记得要留意今晚七点七嘅议事论事啊。 讲开旅游业咧，我哋突然间谂一谂，就系香港咧最出名当然系美食啦。咁所以咧，我哋下一个节目都系关美食事嘅，就系晚上十点半嘅下一站。今站咧系讲啲咩美食咧？ 今站咧就会同大家咧呢个节目，即系个节目主持人咧喺上海搭地铁就周围去到揾乘客啊，睇下佢有咩特别古仔啦。咁今晚啊，主持人咧就揾到一位叫做行走的美食家，真系跟佢揾食啦。佢好特别嘅，原来佢系一位嚟自美国迈阿密嘅朋友嚟嘅。佢咧18年前就去到上海揾食，真系揾食喎。佢原来佢好中意食上海小笼包嘅，咁佢就为咗食小笼包去到上海，跟住咧就俾我哋中国菜式就深深吸引，留咗喺。中国留在上海18年，他甚至乎有一个计划，就是呢食匀全中国的面条。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款的面条的嘛，他一个计划要食晒这么多款，这么话当中他食匀多少种呢？有好多我哋都冇聽過嘅，冇話冇食過。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啊，今晚嘅下一站咧，聽下佢介紹啦 嚇。哇！我自己咧係真係極度中意食面。我係之前咧睇中醫啦，咁佢就話我個胃唔係幾好啊，咁要戒面啊。 哇！咁對你嚟講好大打擊喎。 係啊，佢話我唔係好消化到，你試下戒一戒啦咁樣。因為我真係成日胃痛，咁然後睇完個中醫之後咧，我就真係戒麵。咁但係咧，我係中意食麵到個地步咧，我係每一個禮拜一定要食一次嗰間好出名嘅米線連鎖店嘅。咁、然後每一餐可以揀嘅話咧，我都一定係食麵嘅。然後咧、我就勁痛苦，我真係忍咗大概一個月咯。 咁有冇幫助先個胃？ 真係有幫助，係真係冇再痛嘅。但係我覺得人生嘅樂趣咧，我就寧願揾少少苦楚去換取我食面嘅快樂。 即係睇到你對面條對呢啲米線嘅愛啊！你付出自己嘅健康就係為咗享受啊！真係我唔知係欣賞你好定係唔欣賞你好啦。 我真係好中意食面，所以咧呢一個就啱曬我睇啦。講下呢一個面條計劃，即係食曬全國唔同面嘅計劃咧，咁就一定要留意我哋今晚10:30嘅下一站啦。咁之後去到5月25日星期六嘅下晝1:00有咩睇咧？ 聽日晏晝1:00送俾大家一個演藝盛會荷里活樂滿維也納。亚伦孟肯的迪士尼经典音乐庆典啊，听咗个名好长啊，究竟讲咩咧？其实就系听到一个人名叫亚伦孟肯啊嘛，原来佢系一位电影配乐大师嚟嘅，佢就为迪士尼创作咗咧好多好多首经典嘅动画歌曲，响负盛名，甚至乎系获得过咧8项奥斯卡金像奖添。系、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邀请到咧亚伦孟肯啦，就联同啊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同埋好多位嚟自美国百老汇嘅歌手。咁啊，携手演出咗好多首阿伦孟肯嘅经典动画歌曲，当中啲咩咧？耳熟能详啊，《美女与野兽》啦，《阿拉丁》啦，《魔法奇缘》啦，《小鱼仙》啦，《钟楼桃侠》啦，《风中奇缘》啦，等等等等等等，演绎咗好多首呢啲歌曲。阿伦孟肯咧亦都会上台自弹自唱添。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啲迪士尼经典歌曲嘅话咧，记得要留意听日晏昼1:00呢个演艺盛会啊！ 阿昌啊，你有冇话中意边一首迪士尼嘅歌咧？特别 佢话我好中意听《美女》。 是可能有少少机件故障啊，唔好意思啊吓，咁可能讲到咧阿唱啊呢个迪士尼嘅一个歌曲嘅时候，阿船仔你而家现场帮我补完，阿唱究竟中意咩歌啊吓？ 系啊，阿唱话佢好中意《美女与野兽》啊， 系啊， 佢话咧呢一首歌咧一行即系一播咧就已经踏入咗嗰种氛围啦。咁、另外咧，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美女与野兽》嘅，即系我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咧。每一次系啊，我唔知道有冇去过啲韩式嘅影相馆啊。咁样咧，我喺呢个影相馆入边咧。我是可以換曬衫就扮公鼠影相嘅，係啦，咁甚至係有少少即係用 AR 啦，咁你就揾部手機一影開指定嘅位置咧，部手機入邊張相咧，你甚至係有埋動畫嘅，即係有隻野獸行埋喺你隔離同你影相咁樣。 係， 咁所以咧係成個環境咧，佢就特登佈置到咧，好似你喺個。夢幻世界嗰度，咁所以成件事係真係幾正嘅。咁另外咧，我自己都幾中意Speechless 呢首歌嘅，都係嘅公園嘅歌嚟啦。咁我自己又覺得佢正嗰個位咧，就係喺因為係可以表達到女性就係自主啦，然後只要你想嘅話，你願意嘅話咧，都可以努力咁樣去表達自己心中所想嘅。 好，同大家睇下天氣，今日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啦，稍後雨勢有時。颇大，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偏东风啊吓。展望咧，明日仍然有骤雨嘅，26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吓。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正系审议牙医注册条例，提出要求本地牙科本科生毕业之后实习1年先至可以执业。立法会牙医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委员林哲源话，同意今次修例增加毕业生实习安排。林哲源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行內以師大徒方式培訓新人，不過現時年輕一代的工作模式不同，未必選擇長期在同一地方工作，以致未必長時間跟同一師傅學習。他又說，牙醫管理委員會兩度對港大牙醫學士課程的評審報告給予有條件保留認可是嚴重的問題， 相關方面應該早啲提出解決方法，早啲與學生講清楚。但佢相信牙科學生都係優秀同努力，相信經一年實習培訓足夠。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表示，東部戰區持續在台島周邊開展聯合利劍 2024A 演習，島鏈內外一體聯動，檢驗聯合奪權、聯合打擊、腰域佔控能力。央視新聞報道，在昨日演習期間，解放軍對台艦喊話，台獨分裂是對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壞，不要為台獨賣命，以武拒統只有死路一條。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全球治理體系需要革新和完善。傅聰在安理會討論加強非洲國家應對全球發展挑戰的會議上說，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中方主張就優先解決非洲訴求作出特殊安排，糾正非洲長期遭受的歷史不公。傅聰批評保守殖民時代舊思維，肆意干涉非洲國家內政，對非洲國家動輒施壓制裁，甚至以冷戰思維將大國博弈引入非洲，只會在非洲引發新的對抗和動盪。傅聰又說，個別國家渲染別國綠色產能過剩，這樣有違事實，完全站不住腳。中國願意和非洲分享綠色技術、產品和經驗，幫助非洲更好應對氣候變化，加快推進綠色轉型。捷克總統帕維爾駕駛電單車受傷入院觀察。總統府說，帕維爾星期四出事，送入布拉格軍事大學附屬醫院，傷勢不嚴重，但是要接受短暫觀察。發言人對捷克傳媒說，帕維爾要留院幾日，相信對日程安排影響不大。警方說，事發在一條封閉的賽道上，不涉及交通意外。62歲的帕維爾去年上任，之前是北約將領，熱愛駕駛電單車。去年就職之後無奈，他駕駛電單車訪問鄰國德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稍後雨勢有時較大，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40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工商银行4.68跌2仙，腾讯控股381.2跌6毫，阿里巴巴79.05升4毫。小米集团18.6跌3.4毫，快手58.4跌7.5毫，创科实业97.5毫跌1.85毫，港交所275.4跌2.4毫，网易147.4升5.9毫，友邦保险61.1跌5.5毫，美团117.7跌1.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3，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11点，跌491点。港金报21,70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05美元，卖出2,3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嘅位置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噶。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排到去近佛光街嘅位置。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桥面位置较为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啊，150遇上170系最完美嘅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嘅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唔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踢一踢，放松啲。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没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六期及过年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合共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3号至6月12号，市民可以喺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喺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14年组成来自英国伦敦的这一对二人电子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Horn， 今次这一首新歌呢要加一些幻想的，本周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Imaginary。成员就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包括有 Andy Glutterbuck 和有 James Hatcher， 这一只的作品很电子化，也是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 Han 的 Imaginar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感觉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一点三十分，二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0%。好啦，晨光第一线咧，直播室齐晒人，阿欧啦、船仔啦、小白咧都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嘅。早晨，早晨， 早晨， 小和系咪啊？ 系啊， 你好啊，晨光第一线系啊， 咁啊，欢迎你啊，接我出嚟，我咁迟打嚟都。 诶、哎，千祈唔好咁讲， 你嘅开心事我哋都想分享。 系啊，有啲咩想同我哋讲 啊？我今其实。真系啲，我俗语话，即系啲人话，今年之一过年到而家，我都觉得我身边啲人咧都好唔好彩咯。咁我先生咧，首先讲佢就一个年到而家都断断续续成日病， 系啊系， 成日病。咁啊，佢啊归于可能自己又太过真系，人哋话唔小心食嘢咧，佢又太过小心食嘢。 吓、啊、哦，太小心食嘢。 变咗咧，系啦，搞到自己咧就营养不足。 是哦，营养不足啊，因为太小心食嘅、啊，所以营养不足啊。 系啊，佢、哦、有三高，所以佢好惊，好惊咧就诶成日都食多少少都唔食。医生去复诊，医生都话佢你系一个超级嘅好乖嘅病人，乖到咧系过咗笼咯。 吓、啊，乖过笼啦，咁啊咩都唔食，搞到只系自己营养唔够。 唔够，跟住血压高咧就变咗血压低， 系因为惊血压高变血压低， 好搞笑啊！ 咁你有冇同翻佢讲啊？系啦，同翻佢讲，喂，你咁样唔得噶，每样嘢 我系同佢讲啦，我讲咗佢唔信我噶，我话你翻去问医生啦，我话医生都会指示你点样食嘢噶啦， 哦， 所以咧，医生叫佢食四只嘅麻雀嘅肉咧，佢食两只，成日全日嚟计， 系 咁。而家變咗流失咗好多肌肉， 係係麻雀份量啊！我補充翻佢啊，係 我奉勸佢有啲佢好聽話，好話好聽話喎。醫生叫佢食兩蟹橙就兩蟹橙，食、多一蟹都唔制嘅。 嚇、啊！佢係咪係咪開始唔係咁中意食肉定係點樣啊？ 係咯， 唔係平時好中意食肉㗎。嚇、 啊！ 哦，咁而家佢成日覺得咁咧我又唔明白，又有陣時有啲嘢咧，我覺得又好似矛盾咯。醫生就話佢食嘢少。但系咧，佢又话磅佢个重磅咧，啲磅个重量又话过磅喎。 吓、哦， 不过 嗱， 我讲系啦，我讲一句嗱，医生嘅说话我哋就唔评论啦，我哋系专业人士。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每样嘢适可而止都系好嘅。咁你咪可能你煮饭嘅时候有少少氹氹咯，将啲肉啊唔知点样混埋落去一啲饺子嗰度咁样咯，系嘛？ 嗯，食佢戒惯咗口又怕，佢本身真系可能真系怕惊死嘅。 嗯。 咁佢食慣咗一路少一路少落去咧，我媽媽以前成日話噶啦，嗰啲腸咧可以賺大賺細嘅。 嗯， 佢而家食少咗個份量，變咗而家我叫佢食翻多少少咧，佢食唔到啊！一食落去咧，佢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嗰個胃脹曬啊。 係， 醫生叫佢近期見到佢都話你咧，朝頭早咧食咗食一塊雞扒、或者一塊豬扒啦咁樣，佢半塊食唔到，佢淨食麵包搽啲搽啲醬咁樣，我話其實呢啲唔係營養嚟嘅。 嗯， 我有飲。 呢啲唔係營養啊！你否定佢嗱、 啊， 我覺得唔好用否定。 飽肚咯， 你氹下佢，你氹下佢。 哎呀，我冇辦法㗎，呢、這個人我搞佢唔掂㗎，佢唔聽我講嘢㗎。 係 會唔會睇下營養師啊？ 係咯係咯 係咯。 佢有見，佢今次佢下即上次見醫生話，我下一次約埋個營養師見你啦咁樣咯。 係咯，咁啊 算啦，講埋我老公呢個算啦。因为有啲人 总之就系咁，你哋一齐同医生倾好佢呢个问题，知唔知啊？你咧就喺侧边咧就辅助医生，咁啊令到佢身体健康就你嘅责任啦。 系啊，你唔系打上嚟讲你老公噶嘛？ 佢唔俾我去见噶，费事我喺医生讲咁多嘢。 系，唔系都系关心啫，都系关心 啦。我姨丈咧又喺上个月咧就 call。即係有四日入咗醫院，跟住就發現原來血癌。 哎呀，係 呢個 咁樣咧，係啦，而家咧第一次嘅標靶針咧打咗第一次，咁啱打完兩三日啫，咁佢就話要睇下個情況，睇下再唔使再打。 嗯， 咁係啦，幸好佢就打咗咧，就 唔係好大反應，係唔係好似啲人話講得咁清楚，都 OK 嘅，都食到嘢嘅，咁係即係乾咯，個人覺得係乾咯， 係， 都精神都 OK 嘅，咁所以我喺呢度咧真係 祝福佢身體健康。 祝福佢啦，同埋叫佢加油啦。 知道，佢會聽到噶啦，係啊，叫佢聽翻阿凱啦。 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個妹夫前妹夫啦，因為我妹死咗成十七年噶啦。 係。 我呢個妹夫咧就喺上個月中突然間腦中風。就入到去醫院咧，好在啊，佢都係出翻條命嘅，因為入到啱撞到一個大醫生，啲教授嚟嘅。一睇咧好叻啊，就話一入到急症室話。你即刻同你做曬一切嘅所有嘅嘢，話你要盡最快去做手術， 即刻就揾到個問題啦。 腦中風， 係 啦， 腦中風， 係啦。 咁就初初同佢做嗰個叫做係而家好興嗰啲微創咧，都接受唔到，一定要喺個頭頂啊開咗個蓋啊。 係。 咁啊， 大手術啦。 幸好佢就個半月已經都回復翻正常啦，但係就佢話你。呢一年内你都唔可以劳，即系嗰啲叫劳力啊，即系 唔可以辛苦咯，休息多啲咯，系啦，咁 啊， 最紧要就系小和你身边每一位朋友都系身体健康，咁你又唔需要担心咁多，你自己都快乐啦。 所以你今日咧拣咗一只咧好有盼望嘅作品啊，叫一点烛光，系咪啊？咁就想送 俾你哋咁多位主持听 啦。咁啊要咯， 系咯， 要 咯 先啦。 系啊，大家都要真系身体健康啊， 系收到， 健康好紧要噶。 好，收到晒你嘅祝福啦，多谢小华，拜拜。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还嘢啊！还翻啲咩？ 还嘢 系咪还翻啲体重啊？ 还翻个三文鱼俾大家， 因为嗰一日咧，即系都同听众 recap 翻啦，即系船仔嗰日啊，我印象之中 星期 系星期 三 嚟嘅，跟住就讲翻俾船仔听，因为话说咧，同小白倾偈，咁我就即刻讲翻，我自己上次去大阪之旅咧，就行咗一条刀剑街，嗱唔系刀光剑影嘅刀剑，佢煮嘢食嗰啲刀， 系 咁咧，跟住小白就当然佢做过日本餐嘅厨。佢就對刀有執着， 又睇過嗰啲人哋鑄刀嗰啲咧，嗰啲地工場。 咁我哋就講咗 講鑄刀啦， 講足成個飲食圖鑑。係 啦， 咁佢原先就想講三文魚嘅。 係啦，其實嗰個都係屬於飲食圖鑑嘅一部分嚟㗎，所以我覺得係 OK。我哋了解咗我哋嘅廚房嘅器材咧，咁個性能啊各樣嘢，亦都可以對我哋自己嗰個食品嘅出品咧有更加多方面嘅思考同埋改進啦。好啦，咁今日咧就講翻呢一個三文魚啦。咁三文魚扒或者係三文魚柳咧，咁點樣去到整得好食咧？今次就會做咗一個咧就係西式少少嘅。咁買嗰啲三文魚。 鱼扒啦，咁喺超级市场嗰度，咁个皮咧就切咗佢先。我上次一讲切皮咧，就开始就讲到系就刀啦咁样。今次就直去啦，直去咩咧？就咁我哋切咗嗰个皮出嚟之后啦，咁啊三文鱼咧，我哋可以切到佢咧就系、是。厚身少少嘅一片片嘅，系啦一片片，然后咧我哋可以喺嗰啲卖即系好普通嗰啲，譬如平价店，咁你都要揾到一个圆形嗰啲帽啊，大少少拳头咁大嘅一个帽，可能你可以整急 kick 又好，整咩都好，咁嗰啲帽咧就可以将个三文鱼嗰、那个鱼块咧喺入边慢慢卷入去。卷入去就一塊卷完就再卷第二塊，如此類推嘅。 就好似整到個玫瑰花咁樣。 你講得啱，就好似整到玫瑰花咁樣。咁你卷完入去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先等佢擎一擎先，因為佢要等佢啲位咧握實佢自己嘅，咁啊俾佢實多一陣間先。好啦，跟住你就喺個 pan 嗰度咧就落少少橄欖油咁樣，咁你就興咗個 pan 先。然後就將嗰個嘅已經好似玫瑰花樣嘅三文魚咧，就連埋嗰個帽咧，就一齊擺落去個 pan 嗰度。咁啊，先煎下佢，煎完一邊，再煎另外嗰邊。好啦，煎完兩邊都煎完啦，兩邊都發覺好似有啲熟熟地嘅感覺。然後就冚蓋，就大概用轉細火就焗佢五分鐘左右。咁佢入邊咧，其實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已經係熟咗噶啦。好啦，跟住咧。呢、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大家可能加少少咧就調味嘅，咁包括咩咧？落少少煮食用嘅白酒啦，好啦，然之後咧亦都可以等佢燒到啲白酒燶少少先，燶少少，跟住你可以加啲 cream 入去， 係 啦，嗰啲生 cream。 但係嗰個時間要控制得好好啊嚇， 所以唔使太大火㗎嚇。 係啦，如果收音機旁邊你話，唔係喎，小花話落加啲酒落去，馴一聲，跟住就快速蒸曬。係 啊， 因為你嗰、那個 同埋危險啊，你玩馴一聲嗰下。 係啦，我都有 試過啦。唔係大排檔啊。 咁有陣時咧，你加啲酒落去啦，你諗住加少少啦。好快兩秒之間就蒸發曬、你加多啲啦、就變咗成個都係個酒味太濃、 眼眉都燒到你、如果你真係勁嘅話，我以前細個即係玩廚房係趴鑊嗰啲咧，我就中意玩嗰招 玩廚房，唔好啊，唔好玩廚房啊， 我都轉咗。電磁爐噶啦， 啱啦， 安全第一，好啦，咁啊，跟住就加啲 cream 上去啦，咁啊，亦都跟住再落多少少砂糖，跟住咧亦都可以加啲芥辣啊，嗰啲粒粒地嘅芥辣咁抌入去啦咁樣，跟住一齊咧就再煮，咁啊煮到佢熱咗啦，有啲起泡噃咁樣咧，你就再落啲黑椒入去調味嘅，咁你記唔記得頭先我哋就將嗰個嘅三文魚咧就已經煎到佢熟噶啦嘛，咁你就可以將個帽呢個時候就拎出嚟啦，咁你發覺嗰個三文魚就已經變咗個圓柱體咁樣，咁如果你話，情人節嘅咁，你咪攞個心心嘅帽奪擺入去咯。咁你拎翻個帽出嚟，咪變心心咯。咁啊，呢啲好殺食噶，呢啲一定開心噶。 我得知你老婆成日都中意同你喺屋企食飯。 唉，唔好講呢啲，我哋繼續講翻呢個三文魚。 都係開心， 好啦。 sweet 嘅。 咁跟住你就將個帽咧就拎出嚟啦，跟住你就會變咗兩個圓柱體嘅三文魚柳啦。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喺 fine dining 嗰度咧，成日都會用呢啲嘅方法，去到令到我哋嗰個食物咧係用一個好靚嘅方式去到上碟嘅。好啦，咁跟住你就放喺個碟上面啦。你可以撒少少西蘭花，切少少放喺上邊，然後你頭先煮咗嗰個汁咧，嗰、那個用白酒啊，用 cream 煮嗰個汁咧，喺呢個時候你就倒上去，係啦，跟住你就已經完成咗一味相當之好味嘅三文魚柳扒噶啦，大家不妨試一試啊！ 禮拜六日可以跟阿小白嘅食譜煮嚟食下啦， 係啊！ 我的享樂時代。 喂，船仔啊，我真系想问一下你咧，我自己咧近排咧对学习运动呢样嘢就冇乜持久性或者持续性，通常系点咧？嗱，我前排如果你认识咗可能年龄啦咁样，咁前排我咪话打 golf 嘅， 系啊， 跟住我而家又摆低咗个高尔夫球杆，跟住再之前咧，我就特登加咗一个会咧，嗰、那个会咧就系碌草地滚球嘅。咁咧， 哇！你啲運動都 好老派， 唔 係 老派， 老派若會之必要啊！ 唔係噶，咁多人玩嘅運動嚟嘅。 唔係我細個，因為成日都打嗰啲籃球啊、足球嗰啲咧，咁我覺得唉，開始想轉換下咯，即係人到中年咁可以玩啲唔同啲或者個體能需求冇咁高嘅一個運動啦。咁所以我就諗呢啲運動，不過咧個持續性因為好低啊。即係維持到三四個月咧，我就想變換咯。 其實都幾好啊，但係因為其實 at least 你都係 keep on 做緊運動咯，你只係個種類係轉咗咯。 但我而家想透過呢啲練習，譬如打 golf 咧，你咪好 focus 嘅。 哦，係啊。 跟住譬如你碌嗰個草地滾球啦，都要好專心、好專注、好靜咁樣做啦。咁我就想訓練我自己個專注力失調咧，冇咁失調啊。嗱、我唔敢講自己係有個專注力失調症啊，但你。我估你喺旁边观察，我都系即系不断做紧好多 multitasking 嘅嘢。 个你做电台就系 multitasking 咯， 系因为有太多机啊。 系啊，呢边又 Q 紧碟，呢度上紧 trailer， 跟住啊船仔一阵你又会想讲壁球，我哋夹一夹点样讲咁样系咪？即系通常你个脑入边咧，好似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已经疯狂咁去 function 咁样咯。咁但系咧，一静落嚟咧，好似咧无视忙嗰个状态咧，对我嚟讲好内耗啊。咁所以我就想专心 啦。但其实我系明㗎喎。即系譬如我上堂啦。我系会碌手机嘅。咁但系我碌手机呢，我系玩一啲完全唔需要用脑嘅游戏。然后我老师听到讲乜嘢呢，我系会即刻 jot 到 notes 嘅。 係啦。 即系反我宁愿咁样呢，我反而仲会精神过我就咁听书。同埋我反而真系做到我想做。 你呢个方法呢，我都睇过有啲叫做串流平台有啲片咧讲呢个系新人类嘅生活方法，咁嗱当然啦，即我自己就超级新人类啦。如果系咁，你即系你见我有阵时都系咁，即系左望右望或者都冇乜好 focus 所以一件事。不过我纯粹觉得球类运动咧，就譬如高尔夫球或者头先我讲嗰个草地滚球咧，就可以容让我就算冇一个钟头嘅专心度，都可以有十五分钟嘅专心度咯。 哦， 系啊，咁你今日话原先想教我去打壁球呢， 其实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你都有打过是吗？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要读体育的嘛，要读每个 semester 要读一次体育啦。 是 我那阵时候就揀了打壁球。我是不懂打的。 中大的壁球中心在哪里？ 在崇基书院的。都几近的。是啦是啦。都几靓添的。那就成班同学就去学啦这样。那其实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会不合格的那阵时。因为呢是真的难的。同埋最得意呢，是因为我都是以前玩过一下，都很短时间，我想一两个月的羽毛球啦。咁其实原来佢挥用力嗰个位呢，佢唔系用手腕力啊。即系譬如羽毛球大家惯用手腕力㗎嘛。 是啊是啊。 但其实壁球是用手臂嘅力㗎。即系你用成个身，你个条腰喐。 系 成个人咁样， 即系成个 core 转去打嘅一个抽击运动啦。我最惊系咩呢？因为我心近视嘅，咁我打过一次壁球咁大把，但系咧我好惊个波咧会整爆我嘅眼镜啊！ 其实真系会， 系咯， 因为佢真系周围飞噶，同埋佢系几大粒噶， 系咯， 系会啊！ 你惊唔惊噶？我有啲朋友咧， 我嗰阵时大 con 啊，所以。 但系你有冇试过俾个波击中你嘅身体？ 有啊， 痛嘅会瘀噶。 又未至於瘀嘅，有少少痛咯。 哦、是 但係因為你會覺得好開心，因為我真係唔識啊嘛，由頭到尾都。咁你由零開始去學一個運動咧，嗰陣時係真係 focus 嘅，因為你真係不斷去練。同埋咧，我覺得佢好嗰個位係你可以一個人玩，同時之間你又可以兩個人玩。 嗯， 即係我覺得好少有球類運動咧係 一個 人 玩都幾好喎，即係你唔使約人啊嘛， 啊 即係唔係話叫你練成孤獨精嘅伎倆，只不過係有陣時候你約人咧都好麻煩，譬如我要約人打籃球咧，要約十幾個人咧，其實好多都甩底噶嘛，到我呢年紀話唔得，老婆唔放人啊，聽講阿仔發燒啊，跟住咧老闆又要加班啊，即係一億個原因噶嘛，即係所以咧最後咧就係、是、你約十個人咧，最後得五個人出嚟嘅啫。 哦，咁都好啊，有五个， 连三打三都打唔到，请问有几好啊？ 都可以去打就啱啦，就去打壁球，啊打桌球啊或者。 最后冇噶，我哋通常五个人出到嚟啊，食饭咯，饮嘢。 系啊，都系咁噶啦。 咁好咯，咁好咯，最后个篮球场又吉咗喺度咯。 我哋订 book 咗嘅，我哋玩街场添。 唔系啊。呢啲叔叔年紀唔打街場噶啦，邊夠啲僆仔打？我哋自己 book 室內場有冷氣噶啦，跑多兩步又流汗咁樣。不過你呢個壁球嘅提議都幾好，有機會可以試下玩一下。 因為係自己一個人練啊，你唔需要話特登去揾個人陪。但係兩個人咧係真係好刺激噶，係啊，又好似嗰種羽毛球快速嗰種刺激。 刺激，我可以攞個波嚟打。打你，击中你咁样。 我哋去互相交流啫。 好，知道。